对两项重要的动议作出投票，分别以329票对299票支持首相约翰逊政府提出的脱欧协议法案二读，但以322票对308票否决政府加速落实脱欧立法程序，间接阻止10月底限期之前完成脱欧立法程序。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透露，已经咨询其他欧盟领袖，建议将英国脱欧期限延至出年的1月31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4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元，跌4.6；美团点评90.8，升2.5；盈富基金27.6，跌1毫；建设银行6.28元，系跌2仙；华润置地33.1，跌2毫；友邦保险74.8，跌4.5；中国建筑国际7.49元，系升1.7毫；中国移动64.9，跌7.5；中国平安94.35元，系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澳元0.685，加元1.31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1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9美元，卖出1489.16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和大家跟进，在港岛东区走廊方向中环近月嘉华国际中心对开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青马大桥方向机场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好，亦都是一带车多。港铁方面的消息，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今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服务方面，由夜晚10点开始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在夜晚10点暂停。轻铁方面，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另外，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仍然是关闭，高速铁路服务就是维持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是有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富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呢一段就慢车嘅，龙尾排到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荃锦交汇处一段塞，龙尾就去到象山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玩玩星期天温馨呈现不得了剧场。 这个是发生在不氏家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父子的故事。 我是爸爸不世心，我很爱锡我的家人，不过有阵时就不懂表达。 我是爷爷不言笑，啲后生话我成日黑口黑面，查实啊，系佢哋唔识同我沟通。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本剧适合任何年龄人士收听。 响里面可以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嘅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护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星期三，10月23号咧，暂时而家咧就天朗气清，哇，好耐冇见过个天气嗰、那个 咩啊， 嗰、那个告示咧咁少嘢嘅啫， 咁啊几好咯， 几好， 天朗气清嘛，26度气温，相对湿度68%。 系啊，哇，今日咧一开始咧，我谂如果你打开报纸咧，已经见到咧一辣啊。好忙好忙好忙碌嘅新聞啊！ 系哦， 发觉有好多单咧，都系同咧可以飞有关嘅，真系 陪你飞啊，系咪？ 真系和你飞啦，而家 吓。 喂，即系嗱，钱啊，第一时间，琴日大家都望穿秋水 啊， 望住个电视机。 你又冇自己份系嘛？ 系啦，从未试过咁想见阿波叔出嚟讲嘢嘅。 嗯， 系啦，不嬲都中意嘅，但系琴日特别想嘅。 系。 哎呀，但系点解一路都未见到佢咧？ 仲未讲到，仲未讲到嘅。系啦，甩咗张牌，仲未甩到咁 啊。系因为咧，本身咧，琴日较早佢四点出嚟咧，就宣布啊，即系新一轮啊，佢哋咧就话要拨款即系20亿元撑企业、保就业嘅措施咁、样啊嘛，咁但之前咧就流传咗啲消息出嚟嘅， 嗰、个好劲啊， 就话同大家都有关嘅， 系 啊，82蚊系咪？ 系啊，即系证明咧，我哋大家咧对其他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补贴咧，都唔系咁重点啊，系是但啦，要补唔补都唔关我事， 因 为 嗰啲唔系直接落我哋袋啊嘛， 系啦，我哋讲嗰82蚊之前，不如讲咗先啦，因为其实咧，琴日咧的而且确咧系推出咗啊，即系由8月开始。第三轮的纾困措施，今次主要就是帮助一些运输业界的补贴，譬如的士、红 van， 他们每公升的石油气的补贴有1蚊，为期6个月，估计有61000个司机可以受惠。另外一些公共交通营办商，好像绿 van， 另外一些专营巴士、电车、渡轮等等，都会有不同的补贴，所以所有都是关于运输业界的。他就说到受惠的朋友都好多噶，用嘅钱咧都唔少噶咁样。不过咧，呢个就系话 confirm 咗佢哋會推出。 係， 但對於我哋更加 out 頭嘅就係話，唔係你話唔係話對於旅遊業嗰邊咧有啲嘢會做嘅咩？咁琴日咧就係咩都未講嘅。 係啊，嗱最緊要就係針要吉到肉，大家先知痛啦。錢要袋落袋，你先會興奮啦。 啊，當然啦。 所以頭先阿田哥講得啱嘅，得㗎啦，我知道你幫咗好多運輸業界啦。喂，咁我係咪可以去旅行啫？係咪係咪？ 百二蚊即係幫到你去旅行。係啦，我哋話俾大家知究竟啊，琴日有啲瘋傳啊嘅消息係乜嘢咧？ 就係百二蚊啦，就係話會補貼咧旅客咧嚟境嘅時候會有百二蚊。咁啲人就話。$120 嗱，佢講嘅係香港人， 係啦，香港人係啦，因為如果係遊客嚟香港咧，仲傳出咧係有第二啲嘅咩$100啊，過境酒店優惠嗰啲嘢嘅 資助咧，佢就咁講嘅，因為坊間咧就一度盛傳啊，香港嘅政府咧就會向每名香港嘅朋友補貼$120嘅買機票費用，另外亦都會資助啊嚟到香港嘅遊客咧，每人每晚$100嘅酒店費用。 係啦，佢嗰個就遊客嚟香港啦，咁如果我哋計自己香港人咧，嗱真係冇辦法。人就梗係呢就越多越好㗎啦，多多益善啦。不過有啲人就話少少無虛喎。 哦，即係話嗰個叫補貼係咪？ 係啦，補貼。好啦，咁究竟係站在我哋昨日先講拗優惠㗎嘛。 好。 其實而家簡直係政府傳出嚟呢想提供最大嘅優惠嘅即係供應商嚟㗎。 係。 作為優惠界嘅婦女代表。 百二蚊。 你覺得呢個百二蚊優惠會唔會嗱昨日你話㗎嘛喂少少都應該要排隊啦攞個 coupon 抽獎都要㗎嘛。 係。 百二蚊 喂 你 諗下我昨日咪話嗰個日本嘅女士囉。一年就係抽獎㗎差$120㗎攞到。 百二蚊要唔要 少成多。 嗱咁樣嘅即係我哋都有兩個睇法。咁呢點你都要㗎啦係咪因為政府牌子你唔要係咪先。 唔係有啲人會話如果要我好複雜攞百二蚊呢我就唔要㗎啦係 啦。我都係嘅。咁有啲呢我坊間都聽到即係聽到啲朋友講呢买保险都唔够啦，咁样 真系又唔够喎，百二蚊系， 咁都有一个补助啊，咁样 系啊，百二蚊其实我觉得点解即系虽然你话呢个数真系好细嘅，但系譬如你话譬如一啲短线嘅旅游啊，咁可能都即系，我觉得始终都系个钱袋咗落你个袋咯， 系 咪？不过 都收货啦，已经如果百二蚊。 当然系想收货咯，$1200可能好少少嘅。 唔系，因为我哋要记住个初心系咩？个初心并唔系话咧，不如派啲钱俾你啊。 系， 个初心系希望话 刺激 下旅游业啊嘛。佢而家就话咧，啲人又觉得又少嚟香港，又或者咧可能你有啲人嘅出去消费嘅意欲都唔够，所以佢想刺激你啊嘛。喂，嗱呢个系重点嚟嘅，就唔系话喂我而家大把钱，不如俾少少你啊。嗱咁啊真系冇所谓嘅，你俾$120又得，你俾$240又得，你俾$1200都得，因为你有多嚟派俾你。好似新年豆风利是咁，梗系开心啦、 哦。如果你话嚟刺激嘅，对唔住，刺激唔到。 系啦，嗱、但如果而家佢唔系同你讲话派封利是俾你开心下，佢同你讲话阿祖啊，呢个奖学金嚟噶，系啊，鼓励你读书。多谢你啊！ $120， 喂，好过冇啦！ 你俾记 住奖学金 票我，你俾票我要攞去银行攞，我都觉得。 跟住仲要手续费喎， 又要谂手续。即系我觉得嗱，如果你真系要做啲咁样嘅舒缓嘅措施，唔系唔得嘅。即系佢譬如嗰啲机场，我哋咪有啲嘅燃油附加费嘅。其实嗰个都是一个数字嚟噶嘛。嗱，如果你真系得出嘅结论，而家都系消息传啫。咁但系政府冇回应噶。譬如琴日邱腾华咧，即系出嚟见记者嗰阵时，记者问咧，佢都系不置可否嘅咁。但如果你真系有考虑紧，我哋成日话呢啲消息放出嚟嘅话，我希望嗰啲咩手续费啊、申请嘅方法唔好太繁复啊，唔该大佬。即系$4000等一世嘅话咧，都仲叫我最终攞到$4000啦。你$120都要我等一世嘅话咧，即系一夜夫妻一样啊！即系系咪？即系譬如你摆咗嗰啲咩燃油附加费，你减咗佢啊，各样嘢其实都系帮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嘅。 其实系 谂个简单啲嘅方法。 佢而家已经有讲话呢$120咧，有啲似离境嗰个收费啊，即系已经似系咧免咗你得啦，唔打你离境税啊，咁样咧叫做悭咗嗰度$120咁样，系啊，但系咁都系嗰句啊，你会唔会因为话终于可以唔使交离境税？哇，阿妈不如听日飞去泰国咯， 系 又好似即系系咯，又唔够噶嘛， 咁都要帮我心情好喺度先可以飞到嘅。 系啊，嗱，如果而家咧，琴日最着数系咩咧？就系已经买晒嗰啲咧航空股啊。旅游股嗰啲咧，琴日原来话因为净系传啫嘛，嗱佢仲要系因为可能咧未公布话咧会减资咗啲机票费，可能大家个期望好大咧，即系话喂会唔会系真系买机票有$1000即系补偿？ 即系唔知噶嘛系啦， 唔知噶嘛， 点知得翻$120咁啊？ 系啦，咁于是乎咧，原来琴日咧哇传出呢个咧话会有机票资助之后咧，酒店股啦。 航空股啦，全部都咧急升咯。 系，但因为佢觉得喂抵啊，有着数啊咁样。 因为今次咧呢个消息疯传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传得好坚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当记者去访问翻啲业界嘅时候咧，业界平时就系 封盘唔卖， 唔系佢哋咪平时就系话诶，据消息人士透露啊，讲到呢啲字嘅，业界系可以透露到，当局咧系将会拨款9000万去资助，并且以10步实销嘅方式奖励推动出入境旅客嘅旅运嘅旅行社旅客或者可以从中受惠，即系其实成件事连9000万，跟住仲话咧，如果系香港有1700间嘅持牌旅行社啦，摊翻呢9000万嘅话咧，大家每一间可以攞到几多钱？即系连呢啲。啲数字都有埋，唔系消息清，系业界透露，咁啊似几坚嘅。 咁会唔会因为琴日咧一讲完8-2元之后咧，我哋香港人狮子擘大口咧， 咩啊？ 于是乎吓到好多人唔好公布啦，费事俾人嘘。因为最后都唔敢公布住， 因 为 其 实 咧佢封存嗰阵时咧，大家嘅反应咧都系几一致，哇！8-2元算咩啊？咁样 系啊， 我自己系咁谂嘅。 你点谂先？ 即系嗱，你俾又系一啲短期纾困嘅措施，咁可能对于业界成日都话旅游业界有啲咩导游啊，其实佢哋嗰啲领队啊都几惨嘅， 因为就少咗好多团。 系啦，要做一啲嘢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要帮翻香港人就业嘅话，你叫佢净系去旅行嘅话，咁又未必啱数嘅。成日都话啦，而家香港仲唔系即系旅游业唔系净系靠叫人。人哋嚟买嘢噶啦，点解唔谂啲长远啲嘅措施？ 嗰啲好远啊，嚟唔切啊嘛， 一 要够近火 啊 嘛。 但系其实佢从来都冇谂远噶， 咪咁多咁啊，梗系啦。 所以而家咪一有问题嘅时候，唔嚟买嘢，咁人哋咪唔嚟咯。呢个先至系问题最核心嘅所在啊。 咁如果你话因为香港乱，有啲人唔嚟嘅话咧，咁就算你有几多深度旅游项目，佢都系会唔嚟嘅。即系你冇得话我哋因为得啲shopping mall 喺度，所以咧就搞到差咗。 但系所以咪话香港嘅旅游业冇特色咯。我哋嘅特色。就是、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名店，但內地人而家都係歐洲買唔嚟香港買啦。 唔係，如果 你仲係叫佢哋嚟買嘢啊，咁你叫佢哋買咩啊？唔係啲景點又冇嘅時候。 係啊，如果咁可以參觀一下藍色。 咩啊？ 地方咯， 咩啊？ 蓝色山下等咯，亦试下参加， 系咯。 唔系香港有最多 系 咩啊？ 好多其他嘢睇嘅咯。 如果你话着数优惠咧，即系我哋都系好现实嘅啫。我琴日见有啲市民咧，佢就话8-2元，不如你话唔系资助搭飞机，你话资助我搭的士，我即刻收货。 咁又帮到哦，咁啊，但系运输业界攞咗好多钱出嚟咯，琴日。 嗰个唔关市民事噶嘛。你如果市民落袋啊嘛，系咪先？ 咁但系你 如果资助8-2元搭的士， 唔可以咁讲，系咪？司机大佬都系市民， 系 佢哋都需要。如果譬如我琴日搭的士啊， 系 啦，司机都话即系佢讲得好白嘅，佢话系有影响。佢话但系其实唔系所有司机大佬都话冇咗一半生意啊，三成。佢话唔系几个 percent 啦，咁啊大家同舟共济啦。即系司机大佬其实都系香港市民， 但系而家讲紧话你直接袋落袋啊嘛，咁我咪话咯。如果你话你8-2元咧，唔系。即系点解你要强调唔同交通工具呢？咁你先显得个银码咧大好多嘛。 系 你话资助你搭飞机8-2元咧，真系有啲难搞。喂，资助你搭的士又唔同， 好 8-2元，或者你话原来系巴士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实钱津贴，咁8-2元 都 搭多好多程噶咯，系咪先？嗱，你巴士你贵极 都有做到嘅，喺施政报告咪讲到咯，八达通啊，每一个月嗰个交通津贴啊，会升咗，会升咗啊嘛，佢都有做到 嘅。我尝试为佢嘅8-2元咧可以增值多啲， 咪等佢放大啲，8-2元其实好多嘅。 系啦，放好大嘅，再唔系嘅话咧，嗱，跟住好多人咧就即刻攞晒咧，而家啲买机票嗰啲优惠咧，即系嗱，有啲廉航嗰啲机票优惠系咩啊？买来回机票回程免费啊！见到有啲公司推出嘅，甚至乎你嗰啲早料优惠咧，其实有阵时系咪唔使8-2元添啊？买张机票 系啊，即系 如果你真系超级揾到嗰啲fan 1元都有噶嘛？ 咁嗰啲少啲嘅， 少啲 当然而家少啲嘅。我见到今日咧有香港嘅酒店，其实佢哋而家咧都系旅游业嘅前线分子啦。佢哋做紧系乜嘢咧？你 book 间酒店房，两个人咧1400元嘅咁样，咁但系咧佢系近海浪公园嗰边嘅，佢送两张入场券。 系咯。 咁你計翻幾啦都，人哋豪哥， 但佢就睇住，但都係一樣啦。政府都係睇住這盤數嘅啫，佢都係一門生意嚟嘅。咁啊，但係人哋要諗生意，我要繼續去營運啦。我都有好多員工，酒店業界佢哋都要養住啊，係咪？佢哋就會諗呢啲嘅方法咯。因為本身嗰間酒店不嬲同阿海浪公園咧就有 都有聯 關係嘅。 刺激下本地嘅旅游业，我哋自己人帮衬翻酒店都其实系一件事。我哋之前咪话啲酒店平晒嘅， 系噶系噶， 8-2元摆落去租酒店都好啊， 都可以， 系咪先？ 系啦，又或者咁样咯，譬如以前咪成日讲话有嗰啲叫做。 道路收费计划咧，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繁忙时间入到嚟嗰啲 CBD 中心区咧，咪会收贵咗，要收费噶嘛，平时唔使噶嘛， 入城费啊嗰啲。 系啦，嗱，我哋逆向玩呢、這个呢、這个游戏，我哋都推出呢个道路咧，增值计划。 系， 如果咧你肯喺繁忙时间或者喺危险时间入铜锣湾。 系 呢啲地方嘅话咧，哇有优惠俾你啊，过海免费 啊， 系啦， 我都 或者你搭巴士入去咧， 过海免费仲得掂当嘅，你咪越逼爆佢咯。 而家冇人入去啊嘛，就系、是 哦，我想话 真系冇人去啊嘛， 都又唔系好塞车， 好畅通啊。即系如果你搭过海巴士，凡系途经上环啊、铜锣湾嗰啲嘅。嗰啲巴士有咩津貼有優惠嘅？ 我諗到 係啦，即係你一定要用呢個方法調翻轉啊！咁我鼓勵多啲人去銅鑼灣啊嘛！ 我諗到其他嘅方法，譬如我嗰日咧同一個咧幫我揼骨我按腳嗰個哥哥講， 因為佢個好耐冇生意咯， 佢真係冇，因為佢喺銅鑼灣嘅， 唔得掂喎真係。 佢冇怨任何人嘅，就話咁呢個就而家社會嘅情況都 OK， 不過真係少咗好多生意啊！同嗰個揼骨嘅地方個老闆娘講，佢都話啊早啊，你可唔可以叫多啲人嚟啊？呢排真係冇乜生意啊！喂，大家呢排行咁～咁多路啊，俾个百二蚊，大概系揼脚啊，按摩业界又可以，喂，好多人嚟到香港， 同埋 有游客都系试香港嘅按摩噶， 同埋有得冲啊， 唔系 selling point 啊， 同埋要有得冲凉， 出名都系咁样。 但系嗰个冲凉咧要强调嘅，系啦， 唔系冲凉啊，揼骨啊， 唔系啊，要加设埋冲凉啊，点解咧就可以？ 啲蓝色嘅脚都污糟咗，污糟咗都洗得翻。 即系我哋咩颜色嘅水都洗得甩嘅。同埋如果嗱，好现实，如果你可以咧为喺重点区域嘅商户咧。由政府出钱资助佢哋装嗰啲咧双层隔网、隔尘、隔噪音同埋隔催泪烟嘅嗰啲窗咧，嗱差好远喎！ 边有窗可以隔到啊？ 即刻佢有啦， 咁呢啲咪长远嘅措施咯，短期搞唔掂 啊！即刻资助， 太多玻璃烂， 装翻两个窗上去。喂，咁你想去按摩，你都惊按按下嘅时候，哎呀攞晒下边又有烟咯，咁样唔紧要，我哋有最新推出嘅，砰！哇，闩埋道窗。呢、這個有計喎，係咪 啊？都可以嘅，最百二蚊其實可以好多使嘅。 再唔係大力推出新菜式咯？ 咩啊？ 煙燻鴨咯？ 會點㗎？ 咁應該係最應景嘅食物。 咁啲鴨好慘喎、 啊。總之我哋希望呢百二蚊散喺唔同嘅地方度，刺激翻大家消費啦嚇。若水風都變色，直到萬里，那次雪下。是牛顿，觉得想飞飞不起，这叫引力，一切要停。偏偏烟花一笑不散在地，水花碰到日光会变雾气，那次树下。让牛顿看到一张纸飞机，张开手臂，原来也能飞。如有个世界绝对传奇，我想飞可飞，画上了才知。 蚊可能可以搭到谢霆锋呢一只纸飞机啦吓，顶住先。不过有一个咧飞机嘅优惠咧，真系好想即刻请教两位，都数口比较精嘅，特别系优惠界嘅大人啦吓。一张票搭到笑，买唔买？ 一张票 搭到笑，买唔买？搭到笑、啊。 嗯。 飞机票啊！ 飞机票搭到笑， 你冇得咁讲嘅，你要讲埋个银码。 25万美金， 系咯， 197万港币 ， 终身有效， 系 搭到笑。你夠膽有109岁嘅话，你就可以坐到109岁嘅机票，你无论点样买都得。 如果我有呢个钱，我一定买。 系， 如果我有這個錢， 仲要我讲漏咗个重点，系终身无限次免费搭头等。 我啱啱就想问有冇头等份嘅， 头等 哦，我呢、這个呢、這个买， 但我要有嗰个钱先咯， 系啦系啦， 有冇啲打个折嘅可以即系经济，唔系经济， 佢话咧原来冇冇，佢话原来咧有一间美国嘅航空公司咧就推出过呢一个优惠。咁结果咧就俾一个美国嘅银行家咧大把钱啦，100几万佢买咗啦， 买咗10个位 啊，搭到尽啦，兼且咧仲要加码咧买一张副票咧，好似附属卡咁样咧，带埋个亲友一齐免费搭咧。佢话搞到原来航空公司咧决定单方面终止机票指示， 梗系啦，搭头等你傻仔嘢， 原来呢张一张票搭到笑咧系抵嘅， 系啊， 原来有啲咁嘅嘢嘅，呢啲优惠可以参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刑满出狱，他离开壁屋惩教所的时候两次鞠躬，分别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和香港人致歉。陈同佳说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内心一直受责备，愿意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到台湾自首受审服刑，希望死者潘晓颖能够安息，亦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给予他机会重新做人。被问到是不是被人利用成为政治筹码，以及认罪是不是自愿等，陈同佳都没有回应，只是重申对不住，他之后登上一架7人车离开。台湾的陆委会针对港府凌晨的回应表示，处理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有意前往台湾受审，港府故意放弃自身管辖权，漠视台方请求，拖延移交时间，公然主张让疑犯自行乘搭飞机到台湾，只为达成政治目的，让香港成为杀人犯可以到处行走的罪犯天堂，令人匪夷所思。陆委会宣称，台方已经尽最大努力，要求港府承担一切后果。较早前，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执法当局在香港没有执法权，没权派员到港押解疑犯。如果台方将陈同佳押解到台湾，等于是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是完全不能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出年3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人选，接替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任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和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报道又说，北京官员不希望被认为是向暴力行为让步，因此希望在香港情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才做出领导层变动的最终决定。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将会在出年3月任命暂时继任人选，完成林郑月娥原定在2022年结束的任期。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今朝早选举正副主席，民建联的周浩鼎当选主席，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当选副主席。8名的主席候选人中有7个是属于民主派议员，他们另外亦都提名多名的建制派议员，他们全部不接受提名。各名的参选人轮流发言介绍政纲。周浩鼎说，去年已经担任副主席，如果今次能够担任主席，会确保各委员能够表达意见和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另外，民建联的蒋丽云提名陈志全担任副主席，在未有其他人竞逐下，陈志全自动当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3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2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系跌4.6；盈富基金27.5，跌2毫；美团点评90.1，跌4.5；建设银行6.29系跌1仙；中国移动64.8，跌8.5；友邦保险74.8，跌4.5；华润置地33蚊，跌3毫；中国平安94.25，跌1.5；南方 A 五十系15.02，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36，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1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0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1美元，卖出1,488.66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公主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沙田乡事会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大涌桥路三四线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历史是由人创造，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抉择都会造就自己独特的位置。电视节目《香港历史系列四》，以纪录片的形式，利用写实的场景呈现香港历史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亦印证着香港过去大半世纪的崛起。《香港历史系列四》，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头火势，琴日如果有听节目的话，知道他琴日朝早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到今日 都未见到嗰个情况喎。啊，唔知佢一间会唔会愿意 share 嗰张相出嚟俾我哋睇下，发生咩事？同埋今日佢个样系咪依然系都系咁样凹咗落去，未平复翻咧吓？唔知架车又未平复，佢心情又平复未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冇嘢噶，正所谓文似汉山不起平啊！我哋唔中意平嘅，一平就服噶啦。正所谓一平就中伏，所以我哋唔中意平伏。由佢啊，多啲波澜啦，波澜就壮阔，斜阳里气魄更壮。头先咧，讲紧就系有呢个航空公司咧喺以前咧推出过一张票搭到笑嘅优惠咧，我真系想再同大家跟进下咧，其实佢嗰个实际内容咧，点解最后系会搞到航空公司咧都顶佢唔顺？因为咧，即系头先讲咧，就系其中有一间美国嘅航空公司咧，就喺80年代嘅时候咧，佢哋就推出咗呢一张咧，买一张票就可以俾你即系终身有效咧免费搭头等嘅呢一个优惠。可能当年咧即系物价咧低啦，又或者咧唔系会有咁多人咧即系俾低钱咁样搭飞机啩，又或者佢哋嗰条数咧计得冇咁精准。推出完之后咧，咁就发生咩事咧？就系头先讲嗰个咧银行家咧。佢就答到笑，咁佢实际上系点样即系答穷法呢？原来根据新闻显示咧，呢一位芝加哥嘅银行家咧，佢喺87年买入之后咧，喺20年里边吓，佢就经常飞去美国啦、加拿大啦同埋瑞士，因为佢个女咧原来喺瑞士留学嘅，咁嘅次数包括系几多咧？就系佢喺20年里边，佢去咗英国咧500次。日本120次，澳洲70次，总共嘅飞行次数咧系达到10000次以上嘅吓。喂，咁你每次都来回嘅，系咪都好快好大噶啦条数？咁啊，而且咧嗱，第一就已经超飞行次数超过10000次啦。咁第二，因为原来咧搭呢一啲航空公司咧，其实理论上都要俾机场税嘅，但系因为咧佢嘅飞行里数都好多噶嘛。佢就可以用飛行里數咧，就抵消曬咧所有嘅税款。咁所以咧，航空公司咧真係冇辦法喺佢身上面咧賺到一分一毫嘅。咁頭先亦都講過啦，佢喺89年嘅時候咧，更加買咗張副票咧，即係俾多100000，就俾埋其他乘客。咁甚至乎誇張到係咩咧？嗱，呢位銀行家咧真係好人嘅。原來佢話咧，佢會喺機場嗰度主動幫助其他乘客做咩啊？等其他乘客可以免费乘搭头等舱旅游。嗱，佢冇好详细讲系点解，但系会唔会因为就系佢嗰张副票系可以俾佢爱嚟即系借俾亲友咧？這个有嘅，会唔会系讲紧真系普通一个陌生人，你当你系朋友加个名都系俾佢咧？如果咁就真系惨啦，佢自己唔得闲飞嘅，都可以帮到其他人搭到免费头等舱。咁于是乎咧，呢笔数咧就越飞就越劲啦。佢话喺2007年嘅时候咧，呢一间美国航空公司咧陷入财政危机啦。咁于是乎佢哋就揾出独立调查，一查之后就发现唔系嘛，原来头先讲嗰位银行家每年飞行嘅总价值系几多钱呢？$1,000,000啊，系$1,000,000，即系话。佢俾钱咧，都系俾咗，即系头先讲$250,000度咧，佢就买到张咁嘅机票啊嘛。佢唔使一年啊，佢已经赚突晒有多啦，系足足赚突五倍添啊。于是乎咧，即系大件事啦。嗱，咁你话应该点解决咧？原来佢话美国航空咧系想单方面咧终止呢张机票嘅。嗱，不过呢啲就讲求法治噶，即系法治精神。喂，签咗合约。蚀到喊嘅都系你自己写出嚟嘅，你冇得话因为咧而家唔对路咧就临时即系落闸噶嘛，咁所以咧一路都法庭都话唔受理，咁直至2012年咧双方咧达成庭外和解。嗱，庭外和解嘅意思又好争好远嘅，即系话佢系游说佢，喂，不如麻烦你唔好再搭落去啦，我死噶啦，我哋就嚟即系破产噶啦，帮帮手啊，系我哋唔啱，我哋合约话明系终身嘅，不过估唔到你咁劲啫，系低估咗你嘅力量。嗱，咁于是乎咧，庭外和解咧就冇事嘅。咁其他嗰啲唔愿意接受庭外和解咧，因为原来亦都有另外一啲乘客咧，原来都系每年咧可以搭到超过$1,000,000嘅机票噶。咁美国航空嘅做法系咩咧？佢话。咁冇办法啦，你唔肯同我庭外和解，我就唯有继续俾你搭落去。嗱，不过咧，佢哋喺2004年嘅时候咧就知惊啦，唔够胆咧再推出呢啲一张票咧搭到笑嘅优惠，咁系一个好事嚟噶。所以咧，你系可以见到咧，即系 尊重合约精神、法治精神咧系好紧要嘅。纵使嗰个代价系每年要俾100万嘅美金，唔知呢一种嘅飞行优惠，嗱，其他航空公司前居可鉴，仲够唔够胆推出呢啲优惠咧？但系正如头先我哋所讲。经济舱得唔得啊？或者唔系终身搭到笑？喂，买年票得唔得啊？喂，年票我谂应该即系分分钟有一啲类似嘅优惠嘅、哦，大家出谋献策，睇下有冇机会可以令到你翱翔天际嘅时候可以赚到笑啦。风头火势，哇！你话我哋三个人里边最有机会可以买到呢张一张票搭到笑嘅，应该都系佢噶啦。佢自己唔买，佢隔篱嗰个买咗益佢，都有张副票啊！佢张副票，阿祖啊，到时益下我哋得唔得啊？我哋近近地飞去东莞都用啊！黄耀祖， 系咪真系近近地飞到去东莞嘅先？ 梗系啦，唔通东京咩？ 东莞有直航机嘅话，考虑下。今日嘅风头火势，阿祖咧想讲下语言的艺术。嗱，语言的艺术咧，我哋以前一谂嘅时候咧，就系讲紧即系嗰啲咩表演艺术嗰个艺术噶嘛。但系而家当你讲到呢五个字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直接拍咗佢咧，就谂起虚伪嗰个伪，即系讲假话嗰个意思。但系其实我觉得有阵时一个人咧点样去表达自己啦，你用唔同嘅字，用唔同嘅语气嘅话咧，呢、這个的而且确系一门艺术嚟嘅，因为嗰样嘢咧可能可以令到要解决嘅问题。顺利解开，你用错咗一个字眼嘅话咧，可能就变咗火上加油，加添咗啲火水落去个情况度嘅。最近喺香港啦，成日都会话警民关系咧，真系非常之紧张啊咁样。不过睇到呢一单新闻咧，啊，我真系觉得所有人啊，我讲嘅系所有人，唔系净系讲紧警方或者市民，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习下佢哋。如果好似佢哋咁样嘅话咧，有阵时问题可能真系会容易啲解决嘅。话说星期一晚咧，就有一段片咧就上咗网。网上面嘅就讲紧咧系一班嘅阿 Sir 啊，即系警方啊吓，同埋一班集结嘅朋友啦，佢哋嘅一段对话。睇完呢段对话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哇，少少心灵鸡汤，有啲舒缓嘅感觉。点解呢？即系因为咧就系嗰段片段咧，就见到有一班嘅警方嘅防暴人员啦吓，就要求咧集结喺街上面嘅市民去离开嘅。不过可能大家讲到呢度就会哇好紧张啊，发生咩事啊会咁样？因为我哋呢几个月见到嘅画面咧，都真系唔太愉快嘅。但今次一啲都唔一样，因为嗰几位嘅防暴人员咧，佢哋系报章系咁讲啊，都系一个亲中嘅报章啦，话佢啊吓。好言相劝，但我睇翻段片，佢哋真系咁讲嘅啲阿 Sir， 佢就话走啦走啦，唉，大家都辛苦啊，乖啦乖啦，你哋俾下面啦咁样。跟住咧，嗰班嘅市民啊，佢哋咧就见到阿 Sir 咧咁有礼貌，佢哋就话阿 Sir 我爱你啊咁样。跟住咧，阿 Sir 就答翻佢哋，唉，真系唔使啦，不过咧你哋快啲翻屋企啦咁样。双方嘅气氛咧系非常之融洽嘅，有人就拍手掌，有人欢呼咁样。但最终咧，我见到一样嘢就系问题。解決咗，即係如果班警方佢哋係想叫班市民離開，唔好再集結嘅話，因為用好嘅態度嘅話，市民接受，警方亦都安然達到佢哋嗰個目標啊，做咗佢哋工作上面要做嘅嘢。其實呢一幕，我自己諗翻。以前是经常发生的，我哋成日话我哋香港系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嚟噶嘛，阿婆过马路，我哋会扶各样嘢咁，唔知点解真系会变成咗大家都惊弓之鸟一样啊，可能的而且确真系有事情发生过啦，系咪？但系呢一个咁好嘅例子啊，可能可以话俾大家知，有阵时你都系要解决问题啫。点样去演绎嗰句对白呢？就算嗱，唔系出心都好啦吓，我当我系一个演员底啊，我会话。嗰句对白你用咩态度，用咩方法去演绎，其实真系有好多种方法嘅。我自己平时会咁处理嘅，就算有阵时我真系有情绪啦，个人火咗啦咁样，我都尽量叫自己吸一啖气，因为我唔系要去得罪人啊嘛，我亦都唔系要火上加油，我就系想解决问题啫嘛。吸一啖气，谂下究竟用边一个嘅用字，乜嘢嘅态度去讲嗰样嘅说话，因为记住你得一个目标嘅啫。目标就是解决问题，你淋火水的话是解决不到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位的阿 Sir 和这几位的即现场的市民，大家互相包容多一点，用个好一点的态度去讲的话，其实有阵时问题未必是那么大，可以容易一点解决的。 风头火势嗱，要讲我哋要讲好说话、好意头嘅嘢咧，我呢位拍档一定啱啊！其实我成日觉得佢系可以做一个嗰啲现代大冚者嘅，我哋讲好嘢咧，佢当然系出口成文啦。但系你真系冇得罪佢啊，因为佢要数你嘅话咧，一样都可以出口成文嘅。佢系桂花田。 是的啦，而家唔会再讲衰嘢㗎啦。不过头先真係绝对认同呢早早所讲嘅。我哋喺星期一嘅人妻嘅时候都係话有唔同嘅反应，係囉，即係有一件事情发生嘅有唔同嘅反应，有唔同嘅结局㗎。所以大家都应该冷静落嚟下，希望可以好好处理事情。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间连续七年可以夺得米芝莲一星的餐厅老板的访问，他就说要做到这么成功，第一就是要坚持食物的品质，第二就是员工做得开心。那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两样东西？很简单，即是说就简单，不过做不做到有一件事，只要有良心将心比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良心埋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又或者从来都没有的话，那你说什么都是假的。是啊，说什么都假的，真的说什么都是假的。有报章就发现出名的杞子产区宁夏中宁县有一间国际杞子交易中心，他就说那里就发现有部分商人咧会从呢个甘肃、青海咧批发杞子嘅，咁啊做生意啊咪梗系会有批发就批发啦。佢哋将盛产地嘅标签贴咗上去自己嗰批嘅杞子嗰度，冒充当地嘅产品出手啊！其实啊，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咁嘅人噶啦，走去冒充人哋嘅产品，冒充人哋嘅大牌子去赚钱，一啲都唔出奇啊，因为无良啊嘛。但是这批呢埋没良心的人呢不单止攞人品牌，他们为了呢要那些杞子呢可以摆耐一点，你咁觉得他们会怎样？他们竟然呢在这个控制杞子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硫磺啊，还有啊叫焦亚硫酸钠啊，咁呢啲全部都係有毒嘅物質嚟㗎嘛。咁而另外一間工場嘅職員仲話：，喺烘焙呢個杞子嘅烘乾嘅杞子嘅時候啊，會加一啲工業用嘅硫磺，係行內嗰啲公開秘密嚟㗎啦。咁哇，其實嗰啲人賺錢賺啲錢係咪真係賺得咁安唔安樂㗎啦嚇？嗰包嘢咧，其實咧係上面咧好清晰寫到明嘅，講緊嗰包硫磺嚇。是嚴禁用於食品加工和飼料加工的，是嚴禁用於食品啊嚇！咁但係人怕被人拉嘅咩？你知法犯法，好似當咩都睇唔到咁。嗱，寧夏嗰邊咧種植場嘅負責人仲話啦：，硫磺杞子咧十幾年前已經有噶啦，嗱呢啲毒杞子啊對人一定係啊冇益噶啦，一定有身體有害噶啦。嗱，中醫師仲話。除了保不到你的明目、心肝、脾肺、肾之外，还会严重伤害你的肝和 肾功能。因为很多时候的女士都会得闲倒几粒的杞子，每日冲一杯来喝，每日冲一杯来喝，你想想不帮到你之余还会伤害到你。理工大学食品安全及科技研究中心副总监梁博士就说，为了安全起见，在食用这个杞子之前，因为真的不知道你买到好的货品定是劣质的，在食用这个杞子之前要用冻水浸下它，清洗一下它，可以的话真的因为它表面都污糟，因为它晒烘干的嘛，整走完之后你才好食用。唉，连食都食得不安心，那边个责任是最大的呢？ 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了峭。爱情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 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咁啊，琴日另一个咧，大家都好留意嘅新闻咧，就系呢一个低头玩手机，系、嗯、啦，正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咁 香港人系咁噶啦，系啦，有咩咁大不了啊？ 哦，冇，咁啊，究竟喺嗰个场合里边，咁样俾人哋影到一张咁嘅相， 系， 跟住仲俾人哋做咗，琴日都哇做咗半日新闻噶，真系。 哦，系啊，嗰啲大家都议论纷纷噶。四点嗰啲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咧，呢单都系其中一单几多新闻 啊，系啊，系 啊， 就咁睇咧，其实你。琴日就咁望嗰个样咧，你的确会觉得好似啊，点解好似有啲突兀咁样嘅？即系喺个个都就坐晒喺度， 系， 仲要即系嗰张相啦，真系冇办法噶。你个妈都咁巧，个个都咧一系就坐喺度，一系就咧即系交头接耳，又再唔系睇下长寒，咁、唯独净系影住佢一个咧就睇手机， 系 系啦。咁所以咧 可以讲清楚啲嘅，因为咧即系日本嘅 天皇登基， 系啦，咁啊就有邀请到咧我哋香港嘅特首咧林郑月娥咧就出席嘅咁样，咁就俾人影到一张相咧就睇手机咁， 系啦，就系嗰一下睇手机咁啊。 今次咧，我冇入曬佢數嘅喎，即係因為我見到啊，我睇到嗰張相嘅時候，其實佢前面嗰幾排咧都未有人坐 嘅。係啊， 咁嗱，如果你有去過一啲嘅大型嘅場合，你都會知道呢啲場合，即係正話一個國家嘅天皇登基，佢有幾多張凳係一定坐曬嘅，如果唔係佢會攞走嘅。前面咁大棚凳幾行都未有人坐嘅話咧，應該未正式開始咯。 係未正式開始， 所以我覺得如果未正式開始嘅話咧，會睇手機嘅話咧，我唔覺得。是一件錯的事要被人咁入數，但就即係諗下本身個形象係咪真係有一啲問題，所以咩都入咗數咯。 所以就琴日佢都出嚟講咧，佢就話：喂，個儀式未開始㗎，同埋佢話咧嗰個 場 地咧 係容許嘅， 係容許佢帶手機嘅咁樣，係啦。咁最緊要就係佢究竟喺嗰個儀式進行期間就應該就唔會有做呢啲事啦。 我唔知咁冇相就當冇啦。 係啊，就唔會做呢啲事啦。跟住咧，你又喺度諗啦。 信佢係未開始啊？ 咁梗係啦，佢都係有相喺度㗎嘛。 我都睇有圖有真。 又唔可以 咁 樣 用手機， 係 啦，但前面真係唔齊人嘅，爭好多。 唔係冇人屈佢，即係話琴日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話真係慘啦！你話係咪咩人黑行路打倒褪，係咪先？ 你感同身受啊，係咪？ 係咯，你咁樣行出去， 唔係同埋咁都俾人影到 佢。係啊，咁樣行出去，即係無論由佢平頭品足啊，到玩手機嗰個動作咧，都出事嘅。咁佢不過咧，我覺得佢解釋嘅時候咧，有啲搞笑。譬如話，你都見到有啲人喺度睇長刊㗎啦，咁樣。 哦，咁呢個又唔攞呢個嚟做例子。 我又覺得咧，睇長刊同睇手機又唔同嘅喎。 呢個又真，因為睇手機人哋唔知你睇乜嘢嘛。 係。 同埋雖然佢事後就話佢睇下嗰個其實開始尾嘅點樣開始， 即係可能睇翻 email 裏面嘅 rundown 係點。咁長刊應該 都可以嘅。 係啦，長刊係真係大會俾你嘅嘛，睇佢其實都係一個尊重嚟嘅嘛，叫做咯。 所以琴日咧，佢睇手機咧，引發大家一個無限嘅聯想，就係佢究竟睇緊乜嘢咧？ 我就話係咪關？都依然關心緊香港嘅事情。 咁琴日咧， 即雖然身喺日本啦，咁但係心喺香港。 係啦，咁究竟會唔會係睇咩咧？琴日其實有單新聞都關佢事，啲人都講笑話佢眼眉條嘅，就話原來特首已經唔係佢啦。 唔係呢個係琴晚先至出嚟嘅個風出 嚟，你嗱，所以你聽我講埋先啊嘛。特首變咗盧維聰啊？ 點解啊？ 知唔知啊？因為琴日朝頭早嗰份報紙咧，就話即係特首盧維聰咧一齊去清真寺嗰度咧就道歉啊嘛。但佢寫嘅時候真係寫住特首盧維聰， 冇咗個標點符號。 跟住又話：咦，恭喜盧維聰榮升特首喎！ 爭咗個逗號。 係啦，即係呢啲中文語法嘅錯誤咧。跟住啲人就話：會唔會佢琴日收到消息咧？有人 send 俾佢話特首。唔係嘛？你換咗馬，你點唔同我哋講咧？咁樣跟住望一望，哦，係曳啦！中文啲標題起得唔好， 有陣時嗰啲 係咪先？ 佢哋都讀唔少嘅，可能但係有陣時咧，即係中文字咧就有呢個特別嘅地方。你真係你黐埋咗啲字一齊嘅話，係另外一個意思嚟。 同埋好快啲人已經有啲唔同嘅中文寫法咧。佢話你要慳字嘅，你咪寫特首一哥咯，咁都係兩個啊嘛。 都係 啦。咁再唔係你咪林鄭盧維聰或者林鄭一哥咁樣都得㗎。 係 搞到咁誤會，再加埋今日單新聞就嚇一嚇㗎嘛，真係冇嘢嘅，冇嘢嘅，大家安心過啦。 变成冲突，一共造成15人死亡。智利军方连续第四晚，由晚上8点到第二日清晨5点的宵禁期间，在街上巡逻。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30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6跌6蚊，盈富基金27.4跌3毫，美团点评系报88蚊，跌2.5毫半，建设银行系6.27系跌3仙，中国平安94.1跌3毫，中国移动64.75跌9毫，友邦保险74.25跌1蚊，小米集团8.98系升1.3毫，华润置地32.75跌5.5毫，工商银行5.48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075，瑞士法郎7.925，澳元5.361，加元5.983，新西兰元5.011，欧元8.7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0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09美元，卖出1489.43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沙田乡事会路有紧急维修，咁去沙头沙角村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第三四线咧仍然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沙田乡事会路有紧急维修，去沙角村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咧第三四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桥底。协和街落返去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奋发时刻 DSE。 嗱，我谂数学咧同其他科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即系好多陷阱嘅。 从生活里边去掌握通识科，再用通识科学到嘅嘢咧嚟到去认识生活。 同学仔，中英数通四大主科，你最拉边科？ 今个星期六，万荣祖老师、刘莲加埋专家齐齐同大家温习四大主科。今个星期系数学科，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8点 一齐听 Radio 2奋发时刻 DSE。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唔好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继续风骚快活啦，而家气温系 27度，相对湿度64%。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齐欣啦，齐欣啦吓。有两个我哋香港人咧，成日都会话我哋嘅家乡嚟嘅，一个咧就系泰国，一个就系日本啦，系咪先？ 系。 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世都做唔到嘅，就系佢哋嘅皇室。 哦， 系咪先？呢、這个呢、哦這个真系唔系讲紧你，你真系生出嚟要系 有，你好命啲，你咪嫁入去咯， 难啲咯，都真系。 阿田咁贤良淑德，其实有机噶， 仲有机系咪？ 系啊， 系啊， 做女仆都得噶， 越来越有 机。系咯，佢先做女仆，跟住沟佢唔为嘅时候，一哇咁样就又搞掂咗。 女仆揾佢做女仆，好重口味口。 唔系，我 OK 噶，系啊。 咁可能年纪老埋，佢睇唔清楚 OK 嘅。 唔系，作为安全，而家新个好后生。生噶嘛， 咪先 唔讲 啊！但系咧就呢两个嘅国家啦，呢几日咧佢哋嘅皇室咧都有啲嘅举动啊， 好大盛事吓。 讲下嗰个 juicy 啲嗰单先啦，讲下泰国先啦，好唔好啊？ 其实琴日想讲，不过 系啊，古仔讲唔到，琴日已经好想讲，因为咧其实咧就你话系咪好意外又唔系嘅，因为其实泰王咧其实咧佢登基咗都系今年嘅事啫，都唔系好多个月。不过咧喺三个月之前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封咗一个妾侍，咁即系一个妃子啦，我讲得好听啲啦。 估唔到原来会咁样 嘅。系啦，因为其实嗰件事咧已经系大家有啲意想不到噶啦，已经觉得系哇，宫心计之深宫计之受华地级版咁样啦。 唔系，其实嗰次佢封佢嘅时候咧，都好大阵仗，好大篇新闻去报道噶，即系话佢啊几咁犀利啊，即系呢个。 因 为 嗰个妃子佢都有介绍佢嘅背景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因为佢都几年轻啊，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喺社交平台嘅相片咧，大家都会觉得哇几出位噶，咁啊几性感噶，又即系譬如又会揸飞机。呀咁样 揸咩吓亲我就 揸飞机，揸飞机揸火箭咩咁，所以咧嗰件事大家都已经好多讨论噶啦，但更加估唔到嘅。三个月之后佢俾人废咗啦，由于 废咗呢个字呢真係皇室先用得㗎。 係啊， 我哋普通人分手呢最多最狠啊，以前嗰啲就我掟咗佢啦，我飞咗佢啦，我撇咗佢啦，仲有咩字啊， 甩咗佢啊， 我甩咗佢啊，甩都少用啲嘅牌啊，你玩得多。 我休咗佢係咪 休咗佢就你大家大利就有嘅。你諗下我哋现代人最狠嗰啲字真係呢几样嘢嘅啫。 係因为呢就係今日 星期我废咗佢。 係啊，因为呢三个月嘅时间嘅啫， 真系 probation 啱啱过， 系啦，仲系即时生效添。但系跟住咧就讲咗个原因出嚟嘅，系个原因，我真系觉得哇，呢啲咧系睇心功计同功心计先至会出现嘅原因嚟噶咁样。 但系我又觉得咧，吓点解佢皇即系叫做太皇啦，即系皇室里面咧，即系。呢啲事情可以咁公開講到，點解我要廢咗佢咁樣？即係 咁，你都要解説，你要話俾人哋知嗰、那個 咁你可以講得好 即 係 隱晦啲啊？ 係啊係啊！ 但係你如果你隱晦咧，呢個動作出咗嚟咧，啲人都係會問噶嘛，都係會估噶嘛，同埋會。 但係皇室嘅事，你得 唔係？梗係會議論啦。 對於佢哋個國家嘅朋友嚟講咧，即係你諗下，你都唔係英國人啦， 你對於係咪先？ 你都當自己係一份子啦，係咪？ 我八姐啫，係。 咁你泰國人自己嗱，你唔好用八咧，佢關心都會想知道。 真係嘅。 點解我哋泰王而家無端端廢咗個？佢排第幾話？呢個係 妃子啊？ 呢個咩妃子啊？第幾啊？ 啊冇第啊，好似係 咩？ 唔係妾嚟噶嘛？係嘛？ 妾侍咯， 係咯，即係第一妾定第二妾嚟嘅呢個？ 應該係第一妾。 總之就話點解會廢咗個妾侍咧？你如果你唔解嘅話咧，仲衰，即係謠言就四起， 係啦，係 先 嗱個原因係啲乜嘢咧？話佢啊不滿咧自己獲得嘅頭銜，成日咧都用盡一切嘅方法，希望同皇后可以平起平坐，即係古裝劇一樣啊！ 係啊，話佢野心勃勃啊， 仲咁樣形容嘅話對太皇唔忠心， 係 基於自己嘅野心啊，反對啊，就拆封另外一位咧就成為皇后咁樣，仲話佢嘅行為咧視為不尊重國王陛下寵幸，造成臣民之間嘅分歧同埋人民之間嘅誤解啊！ 係啊，即係佢嗰個權啊，權幾大啊？ 好驚啊！睇到呢啲字嘅時候，跟住咧今日咧就有另外，當然咧就有更加多唔同跟進嘅報道就出咗出嚟啦。話佢野心咧，就算係封咗做呢個王妃之後咧，依然係冇減少過㗎。 嘅，亦都试过咧未经太皇许可咧越权参与好多嘅皇室活动，令到公众有一个混淆嘅情况，即系好似咧令到人哋俾人哋嘅感觉我先 系皇后啦。 系啊，哇！你睇到呢度嘅时候咧，你觉得系咪真系哇？ 咩啊？佢净话阻止过啊！佢封皇后为皇后添啊！即系话我唔系佢，唔系我系佢啊！即系咁样阻止人哋，即系阻止太皇啊！ 系啦，呢啲平时咧真系以为睇电视剧先至会见到噶啦，估唔到咧喺现实生活里面咧都真系有啲咁样嘅事情出现啊！即系今日就多咗好多嘅跟进报道啦，就会讲翻咧，即系呢个太皇嘅历史。其实呢个太皇嘅历史咧，都真系俾大家讨论几多噶啦，因为佢本身有个四段婚姻嘅， 即系话佢咧都系啦，情感路上都几丰富， 系啦，好多经验嘅， 系啦，几多段感情嘅， 系啦，亦都曾经咧试过有一啲相咧俾人哋见到 开 party， 系啦，嗰啲 party 嘅情况咧都 好开心噶， 系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就泰国嗰方面嘅消息啦，估计咧应该都仲会有几多唔同跟进嘅报道嘅，但系镜头一转，当我哋要去到日本嘅时候咧，琴日咧就系佢哋嘅日王啊德仁咧就即位啊，系啦，咁啊宣告即位啦，咁跟住咧嗰个嘅算系登基嘅仪式啦，系咪？ 系。 哇！我谂有好多朋友睇嘅时候咧，即系尤其是咧好热爱日本文化嘅朋友，你会见到哇，佢件衫系点啊，仪式系点啊，佢每一步系点行路咧？哇！大家又会睇嘅时候，又会觉得哇，真系嗰个传统嘅味道咧，不得之了，非常之犀利咁样嘅。 嗰个叫做十二重单，十二单嘅嗰个服装，哇！讲紧系要人服侍着啦。我头先睇个资料话着咗半个钟啦，先能够着到上去啦。 仲要唔可以即系一丝不苟嘅喎，系咪先？即系好而家咧，2019年咧，仲可以睇紧一啲历史啊，嗬？ 系， 因为呢个好传统嚟噶嘛。 系啊，呢个咧真系大家都有得见到嘅话咧，所以有好多我见到我有啲女仔嘅朋友啦，因为其实呢一排大家社交平台都唔系摆呢啲嘢噶啦嘛。 系， 但系咧佢哋咧平时咧即系即刻话，唔怪得知咁多人点解会中意去日本。嗱，佢唔系成为呢个皇后啊吓，但系去到日本都要着嗰啲咩和服啊、泳衣啊嘅相啊，你要影相咁样先至靓噶嘛。但 系 佢哋今次咧就话，原来真系仲系唔简单。简单啊，当中嘅细节咧，咁跟住大家而家猛咁喺度谂紧啦，就系、是、话究竟今次佢哋使咗几多钱咧？ 哦，嗰个都俾人诟病过噶， 系啊，因为咧使嘅钱都好多啊，咁样跟住咧仲话咧，有咁多嘅国家嘅元首啊，亦都有出席到啊，证明呢个咧即系日本嘅文化咧，大家即系之前一直都咁了解啊、留意啊，都真系有一定嘅原因嘅。 哇，你知唔知嗰个十二单嘅嗰个朝服啊？佢话重几多啊？20公斤嘅都， 即系40几50磅， 好重啊！你即系你咁多咁多块布喷喺上面， 你谂下嗰个发型咧，哇，真系好犀利啊！呢个装束 系啊，咁嗱，不过咧，可能如果你有成日留意日本新闻咧，可能你会有啲混淆，就系佢唔系已经即系即位咗噶啦咩？ 系 之前已经试过啦，咁点解今日又有一个登基咧？仲要有啲新闻会话俾你听咧，其实佢未完噶， 系啊， 即系仲有之后嘅一啲仪式。 即系而家咧讲到明咧，成个所谓登基嘅大典咧，即系我哋嗱。如果打个比喻啊，我哋成日话咧，啲明星结婚咧排场再大嘅三日， 系 哇一日系同亲朋戚友，第二日同父母，第三日又见啊啲咩传媒，你觉得好劲噶啦嘛已经。咁如果你攞呢个嚟做比喻嘅话咧，佢呢个天王嘅即系大喜嘅日子咧，呢个佢一个 系啦， 即系大典嘅话咧，佢都系当系大喜日子嘅话咧，佢唔系三日。佢起码而家讲紧咧，系会由呢一个五月一路横跨咧，起码去到11月。 系啊，因为咧到下个月嘅10号咧，嗱，我睇完琴日嗰啲相片之后咧，我都冇时间睇到好多嘅片段。佢话咧下个月嘅10号咧系有一个巡游嘅，本身咧就进行咗噶啦，但系因为咧就系之前大家都知啦，有呢个台风啊海贝斯啦就吹袭咗，造成咗一个严重嘅灾害啦。佢哋就将巡游咧延期去到下个月嘅10号， 系11月先做。 系啦，咁你谂下啦，我都几期待呢个巡游佢哋会。会唔会有啲咩特色嘅表演啊？嗰样嘢咁 系啊！嗱，佢有五个项目咧，分别咧，即系佢哋话由佢职位相关有五个仪式嘅咁样。咁佢就话咧，包括有呢个剑骰等成计之仪啦。即系之前喺新闻睇嘅时候咧，啲人就话诶，佢将日本传世三宝咧，即系话个勾玉啊、个剑啊、个玉骰咧，就即系叫做咧拎出嚟可以俾系啦，因为平时系收埋咗喺佢哋唔同嘅神宫里边啊嘛。咁就有呢个剑骰等成计之仪啦，仲有呢一个。即位后朝见之仪啦，佢话呢两个仪式咧喺五月嘅时候已经做完咗噶啦。咁我哋琴日咧咁隆重其事想睇嗰个咧就系、是。 即为礼政殿之仪， 系啊， 系啦、啊，咁、啊、但系跟住 已经第二个啦 吓，系啦、啊，咁跟住仲有啲咩咧？就系头先讲话啦，出去巡游啦，嗰、那个就叫做咧祝贺御烈之仪，咁、嗯、啊即系字面都已经明噶啦。哎呀，祝贺我哋嘅新嘅天王咧就登基啊，所以大家就会接受民众嘅欢呼， 系 就系、是、嗰个巡游。咁然后最尾咧嗱，即系呢个都系要一个咧盛大嘅宴会咧，就好似圆满结束咧，佢仲有一个享宴之仪，就即系饮食啊， 哦、 即系应该会有一个好盛大嘅排场出嚟嘅。 即其实都睇到一个一步步骤嗬，即系而家喺呢个叫做喺佢个皇宫里面去做一啲仪式，跟住咧要与民同乐，要话俾人睇听，叫啲国民咧都一齐同佢庆祝。 嗱，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将两个即系皇室去比较嘅话咧，所以当然佢哋嘅权力争好远，因为泰王喺泰国嗰度咧，即系你受到嘅嗰个尊敬同埋佢实际喺政局上面咧、嗯，即系譬如每次军事政变嘅时候，啲人都话泰王你出嚟主持公道。咁日本嗰个咧，大家都知系虚伪嚟噶啦，象征式就系意义大好多嘅。咁、 嗯、 但系如果你要参考嘅话，咁你喺人哋嗰、那个。就唔會搞出有公心計出嚟啦，係咪？人哋嗰啲即係嗱，佢有佢都唔係有好多都係叫做平民百姓加入皇室裏面㗎嘛。咁但係佢裏面嗰啲即係皇后呢，你見到佢全部都係即係真係 好大分別， 好傳統啦， 好 典雅啦。嗱，大家都係有少少男尊女卑㗎啦，一定㗎啦。 兩個國家都有少少 嘛。咁但係起碼嗰邊呢就好似比較專心一致啲，哇！同皇后呢就白頭偕老。咁嗰邊呢就可能佢哋嘅風俗係容許佢又有冊封王妃啦。系啦，但佢个王妃咧又唔睇我哋中国啲剧、啊，我成日都觉得佢哋最 太快好危险啊！ 就系 斜滑底咁斜落嚟啊，咁讲。 喂，真系、哦，你其实如果你去到最尾噶，得冇问题。你要争重嘅话，你点解唔试下参考下我哋各大嘅古装剧咧？重播或者即系边度都有噶。 泰国都有几多古装剧噶？ 系啦， 唔知反而系咪参考得太多？可能佢哋古装剧都系讲嗰啲内容噶嘛？ 系咪？ 可能佢系古装剧已经攻心计啊？你明唔明白啊？佢抄咗个攻心计啊？又话 系啊？喂，成日都话欲速则不达噶嘛、嗯，我哋平时讲嗰啲男女关系科都会噶嘛，嗱，就算你系一个小三，你要抢大婆嘅，或者你要大婆要打走小三嘅、 嗯， 最罩忌就咩啊？你而家同我摊牌，你要佢定要我？哇，死得 嘅！ 通常一摊牌咧就唔拣你噶啦，系咪先？ 睇下你要 慢慢嚟噶嘛，正所谓咩啊？一步一步一步，命运理想可达到。 但系呢个一步一步呢，如果入到皇室嘅话呢，好似系一步一惊心咁样。 但系佢入到皇室其实已经好犀利噶啦。 佢而家可唔可以孭住呢个头衔，继续可以招摇撞骗呢？前王妃，前王妃，即系我系 ex girlfriend 啊。的大街闯入无人和夏天，为你披上雪白雪烟，世界已灰飞烟灭，而爱却未凋谢，你是真的或是我的幻觉，占据了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缠绵，在脚下蔓延，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一步步走过半世心愿，远离未知大终点，归零照在你的身边。故事就只能往前， 五月天嘅步步吓，嗱，补充多一句咧，原来咧，琴日日王咧，佢就因为有嗰个职位仪式啦，之前已经宣布咧，佢会喺同日咧就宣布会大赦天下。 哦，做咗啲乜嘢啊？ 系、 哦、 啦，即系几次我哋百无禁忌，你咪成日话啲皇帝咧有啲大喜日子啊，或者咩事就会大赦天下噶嘛。咁佢因为之前已经宣告过嘅咧，就话佢想喺琴日咧22号嘅时候咧，就会刊登官报咧，就公告咧就有特赦令嘅。就细则 特赦啲乜嘢啊？ 系啦，特赦咧大概有55万个咧轻微犯罪嘅罪犯，即系譬如嗰啲咩罚款啊，或者有啲系选举法里边咧就受咗刑罚啊，即系总之唔系杀人放火嗰啲啦。咁就话咧3年以内嘅嗰个叫做罚项咧，都会可能系得到赦免嘅，得到佢恢复一个权利嘅，系咩嚟嘅咧？因为原来佢话咧，佢哋日本咧，如果你系被列为犯罪人物嘅话咧。不过佢哋会有好多，譬如话一啲公务员嘅考试啊，专业资格嘅考试评核嗰啲咧 ，sorry， 你喺呢段期间系冇份嘅。 哦， 咁而家佢有啲人咧就话啦，可唔可以咧就系即系获得一个身份嘅恢复俾佢哋？ 系， 咁所以咧、 哦、 就 俾翻佢哋，即系 俾你考啦，系、 哦、 啦，咁样 俾翻个机会佢。哦， 系啊，系啊，不过有超过一半嘅日本民众系反对嘅。 哦。 系啦， 因為佢哋覺得凡事就凡事啊， 係冇錯，可能佢哋覺得唔 規律啊，佢哋真係 係啊，唔應該噶。不過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啦，呢個就係日王啊，佢就想大赦天下。係、 啊，喂，嗱，我想講下咧，就大家都去過世界各地去玩啦，咁啊，即係唔係自駕遊嘅時候咧，咁都會搭下佢哋當地嘅地方嗰啲叫公共交通工具。 我中意噶，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你要搭。嗰、那個地方嘅公共交通工具，你真係同佢哋嘅市民啊，好近距離接觸，好似硬係覺得我融入咗佢哋嘅生活， 坐咗日本人 多咗， 真嘅真嘅 ，OK 噶。 但係你唔係喎，你好多時都坐自駕遊喎。 唔係咁可以自駕遊嘅地方先自駕嘅啫。 同埋有陣時佢有兩個小朋友咧，佢又真係有去到某一啲地方，其實佢都度咗噶啦。咁樣嘅話，佢會方便啲，不過要帶車牌啦。 我上次去日本咪被逼即係唔係自駕遊咯，咁坐嗰啲巴士咯 ，OK 噶，即系除咗好攰啦，行好远路啦，落雨好冻啦，同埋老婆黑面之外咧，冇乜嘢都 OK 噶。其实 我唔加意见啦， 系啊 ，OK 噶 ，OK 噶。 其实你讲到最后嗰点嘅时候，我真系唔介意。 系我都黑面啦，如果我系调转嘅话，系咪先？ 我都系唔介意。 天寒地冻落雨，带住个僆仔，仲要一步一格咁样，然后仲要吓咁样。 呢啲都系生活体验，其实可能对于个细路阿仔嚟讲咧，都系一个体验嚟嘅。 系，梗系体验。 不如你继续讲单新闻，我哋跳过咗个点去啦。 嗱，智能而家啦，咩都讲智能啦。咁喺新加坡咧，而家咧举行紧一个叫智能交通系统世界大会。 系 啦，咁啊就咁啊，梗系讲紧交通上面嘅智能啦。如果架车无人驾驶，你担唔担心嘅咧？ 我而家越嚟越成熟啦。 你只系无人驾驶喺香港，你只系喺机场坐嘅啫。 嗯，你讲系列车定系讲紧譬如汽车啊？嗱，汽车都有无人驾驶噶嘛，系咪？ 有，咁但系问题是你冇坐过噶嘛，系咪？即系虽然有呢个科技啫， 系 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讲紧巴士有无人驾驶啦。 嗯， 而家如果的士又有无人驾驶啦，如果佢而家发展到咧。空中的士无人驾驶 ，O 唔 OK？ 新加坡啊，系嘛？ 系啊，新加坡啊，犀利啊！ 佢开始咗定想即系准备咁样 啊？准备啊！而家我记得之前杜拜咧，我哋讲过噶啦，一个无人驾驶嘅空中的士咧，就将会喺嚟紧唔知即系几年之后咧，就会开始咧就营运喺俾啲旅客咧去使用嘅。咁而家咧佢就喺度示范紧两分几钟嘅无人驾驶空中的士咧，就喺呢个新加坡上面呈现啦。 喂，讲嚟听下，佢系因为我记得我冇睇错嘅话咧，佢想几年之后咧真系空中的士即系晓飞嘅，大家就可以由一个点去到一个点，就喺新加坡入边啊。 系啦系啦，系咪喺滨海湾即系好出名嗰个咧？ 系 去到呢个圣淘沙嘅， okay, 其实唔远嘅。 几长？ 嗰段路程咧， 即系如果系用飞机嘅话，可能系10分钟到咁样嘅啫，系咪？ 大概咁啦，系啊，系啦。咁佢就话包括两个乘客啦，即系可以有两个乘客坐啦，同埋咧可以有埋佢嘅手提行李嘅。 有冇话咧嗰啲即系估计嘅使费系几多钱之类咧？ 佢就係講緊呢個先犀利嚇，大家即係如果佢真係營運嘅話咧，咁你最近緊啲啊，最近就新加坡啦，係咪先？咁跟住咧，佢話好似普通的士咁樣價錢㗎咋？ 喂，但係我真係 可以坐無人駕駛空中嘅的士 喎。你驚唔驚啊？嗱，因為嗱，你問我啊，真係講到無人駕駛四個字，真係有少少驚嘅。你仲話曉飛嘅喎，咁樣係咪？ 呢個其實我都問下無人駕駛呢四個字咧，究竟擔唔擔心嘅咧？咁嗱，列車咧，你我哋淨喺機場嗰度先坐無人駕駛列車啫嘛。咁你覺得啊有系統嘅應該 OK 嘅，咁其他我哋冇試過噶嘛。我其實會有少擔心嘅。 我都有，我會話等人哋試下先，好衰個諗法。等人哋試下先，試咗好似 OK 喎，佢個價錢又唔係好貴嘅。 係啦，真係佢價錢唔貴先好啊嘛。 但 係 如果 可以去到 佢價錢唔係好貴嘅話，咁就即係會有好多人搶住佢搭啦。搶住佢搭嘅話，使唔使排好耐隊？好似去嗰啲主題公園排去玩嗰啲機動遊戲咁。 但你放心，佢唔係好似纜車咁樣嘅，要大家排隊咁樣去。order 即系话去排住队咁样个咁样过去嘅，佢系要用呢个应用程式嘅，系啦咁。 应用程式咁容易下载，都可以好多人排队噶。 系啊，咁佢话咧，其实呢、這个即系佢话真系方便咗嗰啲交通啊。佢话呢个咧，即系因为 舒缓到，但每一架飞机两个人坐啫喎，大佬，即系舒缓好多咩可以？ 一家四口就租两架咯。 系啊，咪好似乌蝇啊，哇，好多飞机喺新加坡上嗰度飞嚟飞去咁啊！ 期待期待。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刑满出狱，他离开壁屋惩教所的时候两次鞠躬，分别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和香港人致歉。陈同佳说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内心一直受责备，愿意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到台湾自首受审服刑，希望死者潘晓颖能够安息，亦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给予他机会重新做人。被问到是不是被人利用成为政治筹码，以及认罪是不是自愿等，陈同佳都没有回应，只是重申对不住。他之后登上一架七人车离开。触发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洗黑钱罪刑满出狱，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的陪同下离开壁屋惩教所。管浩明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陈同佳目前心情麻麻，始终年纪小要面对这样的场面。陈同佳亦都知道台湾的情况近日有些起伏，会先找一个地方休息，俾佢同屋企人见面，稍后会再同佢倾倾情况，希望积极争取陈同佳可以获公平审讯的情况下前往台湾。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就陈同佳案表示，这个是一个受通缉的疑犯，只有逮捕没有自首问题，现时做的每件事都是伸张司法正义，伸张主权，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回避。蔡英文上午在金门表示，对于陈同佳案他已经讲过很多次，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香港公民，亦都一再强调不会放弃台湾的管辖权，既然香港政府不愿意行使管辖权，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张正义，这件事就由台湾处理。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出年三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人选，接替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的任期。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揣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目前接替人选中呼声较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4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34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3点，跌2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跌5.6，盈富基金27.45跌2.5，美团点评89.25跌1.3，建设银行6.29跌1仙，中国平安系报94蚊跌4毫，工商银行5.47升1仙，小米集团8.99系升1.4，中国移动64.7系跌9.5，友邦保险74.4跌8.5，华润置地32.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34，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1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4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美元，卖出1,489.33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风骚正安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好，想问下大家啦，帮重型车辆换胎之前点样先会有好结局？ 一定要帮个轮胎彻底放晒啲气。 答得好，咁究竟有啲咩安全装置换胎嘅时候先至会有好结局？ 就系、是、安全笼同埋安全架，就算有意外都有一个好结局。 最好嘅结局就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由佢哋。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哋系 Pandora。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喂，早晨啊，桂花莲。 早晨啊，黄耀祖。 系啊， 早晨啊，黄耀祖。 系啊，阿豪仔咧有少少唔舒服，佢而家都喺直播室入边嘅，不过就我哋俾佢休息一阵。 我使怕佢先啊。 系啊，唔使啊，可能佢怕佢痛唔痛会唔会 嗌？ 俾佢休息一阵先，我哋两个讲住先。 嗱， 星期三11:30之后咧，我哋有我们的嘅，今日嘅我们的咧就讲我们的装修啊。 系， 系，因为其实揾翻资料咧，你会见到啦，由以前到而家，不论系装修嘅方法啦，用嘅 材料 啦， 能係講嘅鋪地又好，你個 牆 係點啊？ 家私啊，設計啊，其實真係有好 小擺設都有，你會見到好多嘢咧係哇！呢、這個時代真係轉換啊！再加上即係我點解我同阿恬會諗到呢個題嘅時候咧，我嗰日我同阿恬講，哎我呢一排咧成日搭要去排戲嘅時候咧、都會經過碼頭圍道。以前咧即係記得細個嗰陣時咧，我搬去大埔嗰陣時咧，都係揾喺碼頭圍道好多室內裝修鋪頭噶嘛。跟住咧，佢哋就會幫你設計咗啊，點樣去整所有嘅嘢啊？嗰陣時係做一啲聚酯嘅家私嘅咁樣。咁但係枕料咧，即係經過嘅時候見到咧，好多鋪頭咧都真係可能做唔住啦。咁啊，究竟啊，成個裝修又可以見到我哋香港嘅演變有幾多咧？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 系啊，讲紧我哋屋企嘅装修 系啦，可能大家咧都好多香港人都有啲咁样嘅经验噶啦，即究竟要你去做一个选择嘅时候，你会选择自己动手做啊，定揾人做啊？嗱，唔同年代又可能唔一样噶。 哦，当然啦， 系啦，地板你点拣啊？墙纸定系油墙啊？呢啲都好多唔同嘅选择，或者我想特别知道一啲嘅经验啊，你有冇试过烂尾嘅？嗱，因为我有试过，系啦，咁啊，欢迎你哋咧就喺网上面喺度同我哋留个言啊吓，我哋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 Okay， 嗱，即系讲起点解我讲装修，因为咧至少咧自己咧都好中意喺屋企咧。我会 你真系好中意喺屋企，你唔好讲大话喎。 当我喺屋企嘅时候，我系会咧将屋企咧突然间啲家私我搬来搬去嘅。咁、所以我对于屋企里面嘅装修啊，或者系屋企里面嘅用品咧，我系好了解、好清楚。 OK， 咁啊，同埋我嗱细个咧就真系参与唔到屋企嘅装修设计嘅。到真系自己去 有自己嘅家庭啦， 成家立室，或者系因为真系唔系搬咗好多钱屋。 系 咁，但系自己又中意去睇呢啲叫 装 修， 好多人都好中意噶。 系啊，即系譬如嗰啲阿姨妈家私真系好中意行嘅咧。尤其佢啲即系有晒现成单位嗰啲咧， 嗱呢个单位咧就三百几尺嘅，两房一厅咁样嘅，我就咁样布置啦咁样。 咁咧即系我好记得咧以前嘅地板，我哋讲地板先， 好讲地板啦， 讲地板啦。有木地板咧，系嗰时如果你屋企用有木地板嘅话，你系一间好有钱嘅屋企嚟嘅。 系啊，我呢个我就唔知道。嗱，我最记得咧，我嗰阵时细个咧同阿爷一齐住嘅，住喺佐敦嗰边嘅。嗰阵时佢系铺纸皮石， 系啦， 纸 皮石 就再喺呢个有木地板定系嗰啲街砖地咧之前嘅。嗰阵时阿爸同我讲噶，即系我已经系大个咗少少几岁人仔啦。佢话可以铺纸皮石啊，都系一个咧富贵嘅象征嚟噶，我阿爷唔单止铺地下有纸皮石啊，佢铺到上墙噶，咁证明嗰阵时阿爷咧都有， 都有钱，唔系鬼啊订多咗，跟住唔知嚟做乜？ 唔系噶，如果你睇翻啲嘅旧式嘅私人楼宇里面咧，好多阵时咧，佢哋个纸皮石咧系会唔单止系铺喺个外墙啦，屋入边铺喺地下，再加有半埲墙，下半埲墙咧就系纸皮石，上半埲墙咧就系油油咁样嘅，呢个咧都系曾经一度咧佢哋装修啊嘅一啲。嘅即系 hit 嘅嘢嚟噶，型噶。 系啦，因为咧就纸皮石原来喺阿爷嗰代咧就系劲嘢啦。咁我后生少少 啦，你就系有木地板系咪？ 有木地板，因为咧你见地下咧有啲咧净系铺嗰啲叫做好大块， 我屋企嗰啲啊。 港铁嗰啲地下花到无伦嗰啲街砖咧，嗰啲就系叫做咧 街砖定地板啊？你讲紧咩啊？ 唔系讲地板，即系话咧有木地板系叫高尚。我讲紧以前吓，唔系讲而家吓。咁咧即系讲紧嗰啲街砖咧，如果好似而家地铁咁咧，好实净、好花碌嗰啲好似硬系云石咁嗰啲咁嘅样嗰啲咧，都系一个有一段时间 系 好兴嘅， 系 因为容易打理啊，啲阿妈会觉得。 所以呢啲咧就会系街砖地板咯，你讲紧 系 咪啊？街砖就唔系有木地板啦，街砖地板。譬如我媽咪咁揀咯，當我哋搬去大埔嗰陣時咧，阿媽堅持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我都嗰陣時 十几岁啦，都好似阿田咁谂嘅，有木地板啦、啊，木地板劲啊， 高尚啊， 系啦， 冻啊， 现代啲啊个感觉，觉得阿妈坚持梗系唔系啦，我系负责拖地噶，梗系街砖地啦，街砖地啊先至容易拖啊咁样，所以咧就算系街砖嗰阵时，我记得咧街砖有啲系好贵啦，我唔系讲紧云石，譬如我大埔老家嗰个街砖咧，嗰阵时都讲紧廿几年之前啦，佢话嗰个街砖咧，就算譬如你跌咗嘢落去，有阵时咪惊会崩咗嘅，崩咗嗰忽，佢同面嗰个颜色依然会系一样，所以就算崩咗你都唔觉。所以嗰陣時逐塊逐塊街磚貴，買好貴 嘅咯。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地板有時興過有木啦。不過後來咧，因為香港嘅天氣咧就真係麻麻地， 有陣時會焗噶嘛。以前 係啊，你知唔知啊？ 而家有啲仿有木噶啦，其實係磚嗰啲嚟㗎。 因為大家都中意嗰啲木啊，因為咧，我話嗰時咧，我心諗翻屋企啫，唔使咁多規矩啊嘛，倒些少少水就 即刻嘛，即刻有癮啊，有癮啊，咁樣係咪啊？ 呢啲咪就係我哋兒時嘅嗰啲叫印象回憶。 我而家都有，我屋企有木地板㗎嘛。咁所以咧，我有水渍嘅时候咧，都会好紧张嘅。有阵时摩尼公主嗰啲个口上边周围系咁样嘅时候咧，即刻走去抹啦。 系啊，嗱咁啊，当然啦，即系慢慢转变到而家咧，就系好多叫做仿木嘅砖啦。 系啊，又出现啦，系咪？ 云石地下又有出现过啦，系啦。跟住有冇铺地毡嘅咧？ 我冇铺地毡嘅，因为 香港天气真系唔适宜铺地毡。 我都觉得未去到咁冻系咪？但如果即系讲完个地咧，我哋可以讲一埲墙。 系埲墙都系， 又系另一个阶段嚟嘅，以前细个咧，阿宇帮我哋揾咗啲资料咧，佢哋都系咁讲嘅，由白色嘅墙啦，咁样咧就系最基本嘅，到后屘咧，慢慢咧就觉得咧。你唔要用牆紙，仲要你耐唔少用換唔同嘅牆紙，嗰樣嘢咧又好似咧件事，我哋要用呢個字，因為當時係咁講嘅，摩登咗啊，新潮咗啊咁樣 嘅。 唔 係，因為咧好多時嘅電視劇裏面咧，嗰啲大嘅豪宅咧係會鋪牆紙嘅， 係啊，即係家電嗰陣時嗰啲咁啊嘛。 因為鋪牆紙，咧係即係象徵住咧你屋企有錢，所以咧我哋咧我嗰個年代啊講緊嚇，淨係識得米色嘅就屋企，即係嗰陣時係好多屋企咧都淨係唔係白色係米色多嘅，咁跟住咧就話如果嗰個屋企係鋪牆紙，哇！你好有錢啊，因為鋪牆紙嘅手工啊，同埋嗰個牆紙唔係 手工費啊，好勁嘅話， 唔係平嘅嘛。 係啊， 咁但係好多時咧鋪完就好靚啦，啲人之後跟住話。即系譬如如果有人再询问翻咧，你铺墙纸点样卖啊？点样计啊？成啲人就会第一时间话唔好铺墙纸啊，跟住再耐咗，因为啲潮湿天气啊， 会 甩啦，手工唔好会扑啦，会成啦，会整一下咧就烂屋一样。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铺过墙纸？ 冇，因为阿妈阿爸从来，我阿爸中意油油，佢耐唔使就油油啊。你屋企使唔使油油啊？ 我 佢好中意油油噶，我阿妈成日死我爆咗出嚟添。 系咪游来游去都系嗰只色先？ 唔系咯，咪又白色嘅墙又下天花。 阿永安啊，可以有其他颜色噶啦而家。 唔系啊，但系佢中意啊嘛，跟住佢又要有啲特别嘅，譬如啲油漆其实都好多改变嘅，以前就咁一个颜色啦，而家咧又多咗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噶，嗰个功能系防霉啊、防潮啊，嗰啲咩都会有咁噶。嗱，但系除咗其实墙同埋。地板之外咧，我哋讲紧佢入边嘅一啲装饰摆设，喺唔同嘅年代都有好多分别嘅。 我想问有冇嗰对 咩啊？ 嗰对筷子同埋叉， 最尾 唔系筷子叉同埋匙羹， 即系只系埲墙度好大只，以为好靓嗰个系咪？我冇试过，未谂过，我就记得有一个年代又系我谂同电视剧系有关嘅。 系咩啊？ 如果你屋企有水晶吊灯嘅话咧， 系啊系啊， 唔系一定系讲紧人哋嗰啲大宅啊，中有条楼梯啊，哇三层楼咁高嗰啲啊吓， 系 有一盏细细地，有几十粒珠珠，跟住就有啲吊灯，另外侧边咧仲可能 有 几个射灯， 系 啦，有块镜喺个天花板度。时觉得哇， 你屋企好有钱 啊！但其实嗰阵时系几千蚊一个嘅啫，咁样我大埔间屋系有嘅，我觉得好劲噶，我 即系好有钱咯，豪宅啦， 几千蚊啫嘛， 几千蚊芝麻啊！ 咁嗰阵时水晶吊灯，咁你几大抽嘅都可以讲， 即系有眼呢啲咧系好嘢，好劲噶啦已经。 系啊，嗰阵时觉得好威嘅，但而家你某层面上你用水晶吊灯会觉得有少少靓噶嘛，系咪？ 而家都有古老旧时兴嘅，不过佢可能有一啲点缀咯，就唔系重点咯， 系 即系可能。啲灯之后咧，加少少折射咧，咁嚟装饰咧系靓嘅。 你再讲翻之前嗰格啊，边度系有呢啲咁样嘅一盏灯噶？光管系你所有全家屋嘅照明系统嚟嘅啫嘛。 有边间屋冇个光管啦？系咪先？ 系啊。 我想话咧，我以前屋企咧都光管，跟住搬咗啦。 系 有把扇嗰盏灯，有冇啊？有冇啊？有冇试过？ 有把扇嗰盏灯冇。 哎呀！ 嗰一段时间好轻。 嗰啲叫咩？天花板搭咗喺度，嗰把线就有。 唔系嗰把线，即系转咗上墙嗰个咧系四个三个叶定四个叶嘅咧。 系。但 系 同时有灯就装咗喺嗰个线叶嗰度嘅。 系啊系啊系，好靓噶。 佢咯。 好靓咩啊？咩发嚟发啊？ 佢一个线叶度啊嘛，个风扇会喐噶嘛，定唔会喐噶？ 唔系嗱，线叶嗱，譬如呢度系线叶啊，个灯喺个线边个个 中 间 嘅 位 置度。 跟住咧，如果我哋开咧，系要好似拉厕所咁样扎咁样咧开嘅，好型嗰时安排啲。 以前咧嗰啲光管你就会觉得亮啦，但其实而家好多嘅装修新式嘅装修系用翻光管嘅，不过就会将系收埋将某啲嘅地方变成咗一个咧好似反射出嚟咧弹翻啲光线出嚟咧。我屋企而家都有嘅，但系我收埋咗你见唔到啲光管喺边嘅，成日都叫我永安喂你可唔可以帮我配光管啊？ 跟住话你啲光管喺边啊？收埋，唔系而家咪就系识得去点样室内设计，将啲光咧去打得屋企啊柔和啲啊，冇咁，因为如果就咁光管直射咧系好残眼噶嘛会。 嗱，另外有一啲嘅布置咧就以前先至会有嘅，我记得最深刻印象嘅明星年历，即系李嘉欣啊，又系唔知边个关之琳啊，就会有一张相，下面就有个年历就黐住喺崩墙度，又或者咧系一啲咧福字嘅月历，阿妈咧系年年就去求边一间嗰阵时银行有派噶嘛，跟住就话咧呢个福字靓啊，就代表即系嗰年好似会 lucky 啲咁样咧。 诶，而家啲屋村咧，屋村都有呢啲， 但相对地系少咗噶，嗰啲咩街坊福利会啊嗰啲咧，系啦，都会俾你。挂喺度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啲数目字好大只字，每日要撕一页纸嗰一种嘅数字年历咧， 系啊系啊，真系总有一个喺度嘅。 但系而家真系我谂好少人仲有做呢一样嘢啦，系咪？ 好似系喺嗰啲卖 纸扎铺， 纸扎铺嗰度卖， 仲有嘅。但系真系你挂出嚟嘅人相对嚟讲会少咗咯。 我老爷奶奶屋企有， 系咪啊？即系长辈， 你谂爆好大只字啊，系佢咁大只字实睇到。 同埋如果系一个月份一张纸。嗰啲咧，佢哋仲会喺上面度咧，可能夸咗啊，写咗字啊，画咗好多嘢喺入边度，就提醒翻自己系啲乜嘢嘅。 嗱，我想讲下咧，就墙啦、地下啦，嗰对门啊，有冇着重嗰对门啊？ 我道门真系冇点理佢， 即系门就 系 门噶啦， 系啊， 有冇试过拱门啊？ 拱门又真系冇试过， 屋企喎， 冇啊。 O K， 嗱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又系咧，即系我觉得睇电视剧咧都几影响几多嘅，因为睇到人哋咗装修咧，咦喂好啊靓，跟住咧就话我想学嗰个剧集嗰对门，即系圆拱形嘅咁样，嗰对门嘅设计咁就好靓啦。跟住咧后来咧，因为悭地方咧，嗰啲闸啊有冇安过闸啊？屋企 冇啊，咩闸啊？ 闸啊，即系。悭 地方 门嗰啲闸啊， 铁闸你讲紧 唔系铁闸啊，厕所咧，譬如咧，如果地方唔够嘅咧， 即系净系中间推一推，会唔会弹力到适中弹翻转头嗰个， 或者拉嗰啲咧， 趟门 趟门啊叫做。 如果你系拉嘅，你做埋个动作，我就觉得系趟门咯咁样。 咪有啲烫胶闸噶， 烫胶闸添啊，小心讲。 系佢系胶闸，但系烫嘅，即系咁打环烫。 因为就 系 悭翻啲位咯，系咪？ 有好多时咧，佢哋咧会觉得，喂，啲门咧系又容易坏锁啦，等等嘅嘢咧，或者悭地方咧，就会将自己本身嗰对门咧拆咗去安个闸噶。 我谂呢个咧喺新式嘅一啲嘅家私屋企入边咧都会有呢类型嘅情况出现，因为而家道门咧真系推唔开啊，你只可以咧打环烫啊，你先至系可以开得到。你咁如果你头先话拱门咧，我记得有一个阶段咧，好中意咧喺个拱门嗰个位置度咧，就攞一块少少嘅布帘，或者有嗰啲咧拨下，好似嗰啲 系水啊， 嗰啲水啊，你要拨咗，跟住你先至过去，哇，觉得好型咁样噶嘛， 一世都唔使水 好难 搞， 呢个会好难搞啦，系咪？嗱，仲有啲嘢以前喺个屋有嘅。我想讲下啲床，床好紧要噶嘛，系咪？碌架床，大家应该好多朋友都有经历过啦，铁嗰种啊，我讲紧系 真系冻嗰啲， 系啊， 冬天几多冻啊？ 床下底啊，我试过有痰罐添噶，同阿爷住嗰阵时，阿爷要痰罐啊嘛，佢真系攞嚟 cartoon 嗰啲咁样嘅。 我想问咧，嗰个上格床咧，即系个铁通嗰个啊，嗰个 我有瞓过， 系咪有上格床咪有个少少闸拉噶都？ 有啲有试过有闸拉， 惊 死惊死你碌落床嗰啲咧，你上咗去嗰个位之后咧，你去拉翻佢，闩咗个小门嗰、那个就 系 个围栏嗰个位嗰度咁样，同埋嗰阵时细个瞓咧，因为就系、是、上面嗰个咧系上面上格床咧系窄啲嘅，下格床 系 阔 啲 嘅， 系 啦，即系呢个又有出现啦。跟住咧到我大嗰啲啦，第一次拥有自己间房嗰阵时咧，有谂过咧，我好梦寐以求一个阶段，我想有嘅系咩？ 睇 系咪一样？你讲 诶，上面床下低书台 系啊，呢个真系觉得系好劲噶。 自己拥有唔系，因为知道咧嗰间房咧唔可以自己拥有嘅，但系咧讲紧咧即系有嗰个空间系属于自己，全部嘢咧将自己嘢摆晒嗰度。我 觉得我 到而家都未拥有过， 我都冇拥有过。但系我觉得我咁样有，又、如果有过嗰张书台嘅话，我读书应该系会叻咗嘅，因为梦寐以求啊嘛。 系， 但系净系呢一啲嗱，又我哋话铁通式嘅碌架床啦， 系 跟住就可能有啲系木制嘅聚酯嘅，另外咧碌架床其实都有好多演变嘅，后屘仲有子母床出现，你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子母床我又好想试下瞓嘅。 嗱，因 为即系拉出嚟好多晒。 系啦，因为你成张床拉出嚟咧，就上面已经有一层啦，下面有一层之后咧，即系下面嗰层嘅再下面啦，好似拉个柜咁样咧，就拉咗出嚟，变咗咧。可以有系三个人瞓嘅，三个床褥位咁样。 虽然你话而家都有嘅，但系讲紧系讲紧系我哋嗰阵时咧系演变咁样出嚟，慢慢即系只不过而家个款式会靓咗啦，颜色唔同咗，质地唔同咗咁解啫。 另外一个 咧，好想好恨嗰组叫做上床下柜下书台嗰啲嘢。 仲有一个 upgrade 版噶，再进阶噶嗱，你上面床下面柜。 L。 L 字型啦 ，L 字型系一种。另外有一啲咧，嗰啲电视剧好有钱嗰啲家庭咧，佢喺上架床有条上滑梯上落嚟噶，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哇！但系嗰间房咁大，我都冇试过有一间咁大嘅房，你点样有条上滑梯上落嚟啊？系咪？ 即系儿时细个咧，其实对屋企咧里面嘅装修啊，或者系嘅家私都有啲想有啲要求啊。有冇试过有曲尺 sofa？ 细个细个冇， 我知啦。 嗰阵时觉得系劲噶，想有噶。 嗰张贵妃椅咧，我想话以前咧有一套叫做有角落头嘅嗰啲，即系 L 字嗰啲 sofa 咧，又 系 好巴闭、好高尚嘅一件事。但系而家真系冇可能 咯。因为屋企嘅 地方 细 啦， 人 多咗啦。 系啊， 当然啦，你可能你而家自家屋企已经有啦。咁但系话讲紧儿时细个可能住啲屋企细嘅时候咧，就会好慕名以求一啲嘢嘅，好想拥有吓。 系啊，其实嗱，我哋嘅听众咧。都讲咗好多噶，譬如咧，阿 Sakura 咧就话咧，屋企嘅走廊咧真系拱形噶，同埋咧佢都仲用紧呢个日历啊咁样。 哦，真系有用 的，真系有人用紧噶。阿黄卓子都话咧，自己整啊。紙皮石啊、膠接門啊，呢啲咧佢都係好記得㗎。係 啊， 佢仲有阿 Grace 就話咧，五十幾年之前咧，屋村嘅地板咧係用好平嘅呢個正方形嘅膠地板喎、 啊， 膠地板 啊， 仲有真係， 唔係啊， 黐上去咁啊，自己又得。 唔係啊，除咗有黐上去嗰啲咧，黐上已經新啲啦，有一塊咧係。石咁样， 系 即系卷石咁样嘅咧，铺喺地下度就当系噶啦。 系啊，佢仲话咧好薄噶，平时用铰剪咧已经可以剪材噶啦，咁样就铺咗呢个。 你想铺咩就铺咩咯。 系啊，佢话咧大块嘅地砖咧叫做水磨砖啊，呢个就 系 Chiwa Kwok 讲嘅。佢话由面到底咧真系一样色噶，咁样即系我头先讲嗰种唔小心撞崩咗嗰啲咧都唔需要担心 咁 样。 嗰啲可能相对地贵啲啦，系咪啊？已经。 我呢个就唔知啦吓。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嘅听。仲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装修嘅历史，但系有啲人都可能有试过装修嘅血泪史。我记得我哋搬去大埔嗰阵时咧，试过烂尾，烂尾系咩咧？因为开头就唔知搵啊，成日都系 你搬去大埔嗰时已经 廿几年前 都有啲烂尾嘢。 系啊，跟住咧就阿妈就即系永远都系搭上搭嗰啲咧。啊，呢个装修得好啊，咁样就嚟咗我屋企装修。咁永远你装修其实好大件事噶嘛，唔系成日有得装修噶嘛。俾咗即系三分一嘅钱咁样啦，佢就装修咗几日之后咧，嗰、那个师傅咧。失踪咗，但系佢留低晒所有嗰啲器材就喺间屋入边度咯，冇执走，但系就唔见咗。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嗰啲留言就传出嚟噶啦，有人就话咧冇人会执手尾嘅，因为咧人哋会担心啊，点解你上一手做做客会走咗啊？仲留低晒嗰啲咁多嘅架撑响度嘅话咧，所以后屘揾咗好耐啊，先至揾到人哋执手尾啊，再装修仲另外要使多咗钱啊。 但我想话咁佢嗰啲生财工具嚟噶， 后屘揾得翻佢咯，佢就攞走咗啲嘢咯。咁但系当然 啦，俾咗三分一钱佢噶嘛，但系间屋就冇装修到三分一咁多咯。 系、哎、啊，最惨就系呢啲事。而家咧，我想话咧，即系呢啲事情咧，到今天都有，因为而家讲紧揾个好嘅装修师傅咧， 都系好难， 系好抢手嘅。 但 系 而家咧， 咁但系佢咧就唔会净系接你一单生意， 几单同时做咁样。 几单， 但系有冇几单同时做要咁多生意？因为我见而家好多新楼咧，其实已经装修好晒俾你，变咗我觉得我 而家嗰啲旧屋嗰啲去装修啊嘛。 咁、但系起码即系以前旧屋又要装修，新屋又要装修，但系而家好多嗰啲新屋你买私楼嘅话咧，即系已经装修好晒俾你，大家又悭翻啲钱、嗯，所以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我见到咁多嘅室内嘅装修公司咧，都真系做唔住啦。 系、哦、啊，咁可能上晒网啊，喺网上生意咧。 清早轻轻洗去昨晚的潮水，浮在面上一颗泪假的浆水，是过去冷静情绪，你已远走数月，竟回仍没法吹。今天早餐失去这个美好伴侣，掉在地上的衣服也像废墟，算了我决定离去，以免变得更累。何处也愿寄居，搬出这天地，正是根本爱分离，呼一口气将家居放弃，唯望你出这天地，望上悲哀会飘离，独是护着我鼓起勇气，免得这屋中一张上一杯酒都使我再次记起你。 26538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3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6跌6蚊，盈富基金27.45跌2.5，美团点评88.75跌1.8，建设银行6.28系跌2仙，中国平安93.95跌4.5，小米集团8.98系升1.3，工商银行5.47系升1仙，中国移动64.75跌9毫，友邦保险74.35跌9毫，华润置地32.8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076，瑞士法郎7.923，澳元5.364，加元5.986，新西兰元5.013，欧元8.7185。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2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08美元，卖出1489.43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啦。咁另外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紧急维修，沙田的乡事会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第三四线封闭，经过小心。提一提你，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晚上11点结束。机场快线在晚上10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时间。香港站 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10点暂停，轻铁的751线在屯门区是不停有外站，而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仍然是暂时关闭的，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一个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9日和30日在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大约40间企业参加，啱晒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同场仲有工作假期计划的资料， 你点知嘅？ 上 www.jobs.gov.hk 咪知咯，或打21533985问下啦。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有佢 ，Bernice 有冇试过有啲嘅阶段系唔开心嘅咧？ 咁当然有啦， 我相信。多 唔多，但系 一次就够啦，系咪？仲想点啊，黄耀祖咁样系嘛？ 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廖碧儿觉得唔开心嘅咧？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二台通识60秒。 我见好多今年毕业嘅年青人都可以成功加入银行啊、医疗服务、飞机维修等呢一啲需要唔同职业技能嘅行业，其实有啲乜嘢途径噶？ 我知道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透过计划加入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 好似几好、啊。不过我都未做过嘢，完全冇工作经验，咁又可唔可以参加展翅青见计划揾工噶？ 当然可以啦！展翅青见计划有各行各业嘅职位空缺，只要你系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就可以透过计划申请参与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富经验嘅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嘅指导。完成在职培训而且表现良好嘅话咧，仲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添。 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60秒。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10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啊吓， 系放咗个假翻嚟啦， 你点啊师兄？ 咁放咗个假， 你咩事啊？ 我咪公开问下，即系问完之后咧，睇下即系集思广益啊嘛，咁睇下究竟你系咩事？你 咁又唔使啦，唔使啦， 唔使啦，你已经 总之我自己去诊断啦，系、 好啦，嗱，突然间 你真系有咁多暗病啊，豪仔， 系啊， 头先嗰个暗到咁， 暗得好紧要真系。 计上次突然间咧暗 眼 做节目。 云长 咁 住 做做节目， 而家就叉腰， 系啊！ 恭喜发财， 问你怕未？ 真系问你怕未？ 我哋只能够即刻话好多谢我哋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啦，同事啦、监制啦、producer 啦， 佢都唔希望你喺呢度，佢都唔希望你喺呢度有事噶嘛。你喺度行出咗 边啊？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影响下一间接手系咪？ 系啊，你又叉住条腰，知唔知你咪要赖出嚟啊？ 好多人，好多人过嚟，系啊，好多人过嚟关心我。特别是咧，阿鱼咧，佢话阴差阳错咧， 系 佢话好彩，头先我冇食咗你嗰粒最后嘅止痛药咋，如果唔系 sell 唔到俾你食啊，大件事啦，哇，真系全靠嗰粒咋，真 唔系。咁我想话止痛药咧，就唔系净系得一个有嘅，相信一敷咧应该有百应嘅，不过我系冇噶，所以 我平时有嘅呢一排冇， 你食晒啊？ 我唔知唔记得摆，你太忙了，我平时一定有几样嘢更新嘅，即 系 有啲可能都可以讲下，有啲咩大家一定系更新。我通常有一至两粒嘅止痛药嘅，我会有眼药水嘅， 因 为我戴隐形眼镜啊嘛，隐形眼镜咁有阵时你即系会移咗位嘅话咧，好论尽嘅，你潜咗喺入边嘅话咧，所以呢两样嘢我会同埋润唇膏咯，我一定有系更新。 嗱，我预告定下吴包生仔，佢一间如果突然间可能 你会失声咯，系啦， 特朗普又急 call 我，等我嚟。唔使惊，你跌啲咩？我哋而家你睇后面有个宫女啊，喺度照顾住你啊。 头先佢仲帮我推门咧，几觉得唔聚财啊？ 系嘛？ 不嬲个人犯贱，要自己踢开道门咧。佢话你开门，我帮你开，我帮你开。你去边度？我要去厕所啊！咁唔使啦，咁 样系 我就扶唔到啦。 但系我仲会最指埋系希望你身体健康啦。 好啦， 呢单新闻讲嘅地方亦都希望你唔使去啦。讲紧咪我讲紧监狱，大家利是啊， 真系大家利是。 系啊，啱啱好多新聞啦，大家都真系留意住嗰个情况事如，但我唔系讲嗰单新聞 嘅， <Okay. S 1> 我系讲紧咧香港嘅惩教署啊，跟住咧就做咗一个嘅专题报道，我帮佢哋，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少少噶啦，就系话智能监狱。 嗯， 即系外国有啦，香港咧都会有咁样嘅打算，但系而家咧原来佢上个月咧真系落实咗做咗一啲嘢，我睇到嘅时候咧，我即系话，哇呢一个嘅措施咧，你咁样都有嘅话咧，好过我哋好多住私楼嘅朋友啊，公屋嘅朋友，因为佢哋都冇，讲紧喺个监狱入边啊吓， 有 啲乜嘢咧， 智能系好方便， 首先一定有免费 WiFi。话明智能啦， 咁佢哋又唔系有手机嘅， 即 系记住啦，佢做嘅所有嘅智能化嘅嘢咧，好多咧都系帮翻职员，因为咧佢有个数字喺度嘅。 人面辨识开门口， 嗱，又未到人面辨识嘅咩啊？ 好似嗰啲停车场泊车咁，咁嗰个咁佢一格格监控啦，咁总之有人喺度咧，佢就红灯。如果冇人嘅话 ，sense 到 咧 ，sense 唔到有人，变咗绿灯之后，咦？咁点解嗰个冇人啊？ 系啦，嗱，其实。類似嘅嘢又唔 exactly 係啦，咁我講少少啦，因為其實咧，你睇翻嘅時候，你會發覺哇，智能咗之後真係幾好，但係都發覺哇，原來你哋未智能之前咧，你哋個方法咁土炮。 我知啦，通櫃係唔使再用手嘅， 咁用 真嘅之前講咗啦嘛。 啊呢個我反而見唔到。 佢話而家唔使再即係人手通櫃啦，佢會有部機咧，咁其實就直接會 scan 到你裏邊有冇人體藏毒咯。 咁好好， 因為其實正路啊嘛，譬如你喺海關咧，你點樣會破獲到人哋？即係吞咗 毒品， 吞咗成條腸落去，因為全部都毒品咧，佢唔通個個遊客都係夾嗰個攞油啊，唔會咁噶嘛。 嗱，佢做 我記得有呢個㗎。 佢唔同嘅措施咧，例如有啲咩咧，上個月已經係引入咗由荷蘭嗰度引入咗智能機械人，協助巡倉。 咁衰 嘅，系啊，因为咧， 边说话你讲多次？ 香港咯， 香港 啊， 系 啊，因为其实佢讲到咧，就系话咧，喺过去五年咧，佢哋有成300多位嘅惩教人员咧，就转咗去其他嘅政府部门啊， 人手流失， 系啦，点解会佢话根本就请唔到人，请到咧都留唔到人，因为话做咗10年以内嘅人咧，好多人都离开咗啊。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咧，始终喺嗰啲譬如监狱嘅地方啦，上上落落好多人咧个膝头哥顶唔住啊，讲紧系啲惩教人员，唔系因为即系可能劳损啊，你用得多嘅话都会劳损。佢话有一啲咧， 都系年纪问题，即系唔年轻人唔入行嘅， 又觉得辛苦咁样， 跟住佢就心理咯。你哋讲埋 系啦，佢就话咧有啲嘅地方啊，一名嘅惩教人员咧要睇住60名嘅在囚人士啊，即系佢哋出去咧去个球场啊，个你谂下，即系我哋嗱睇戏就有啦，我谂现实都有嘅，即系出去大家球场度放风嘅时候咧，1:60，如果真系 一旦有啲咩事嘅时候，其实嗰一个又真係好难可以控制到个情况啊。 又真係 多咗呢一个智能机械人之后呢，就可以帮到佢哋巡仓啦。即係头先阿田美话系咪有盏灯啊，边个喺个仓度啊，各样嘢。佢就话首先佢有呢个智能机械人就去巡房。咁大家系咪喺个监仓入面呢， 机械人 scan 囉自己系啦。 系啦，佢就可以帮到呢一样嘢啦。佢话呢个就已经。 收投诉咁点啊， 点为之？ 我哋睇电影咧，一行过就话阿Sir佢打我啊，佢打我啊！咁嗰个机械人行过嘅时候，咁点讲？ 跟住就话等太平绅士嚟啦， 系咯系咯，即系佢 program 咗有几个答案咁样嘅。 要揿掣咯， 而家你需要同职员联络嘅话，请揿一字。 系有视像嘅 咧，如果咁都几好玩喎。佢一行过嘅时候咧，佢就话：喂， 过嚟度。 唔系，佢有得拣，普通话咁易字，系啦， 我 真系唔系咁拣。 我想话俾你知，系你呢样嘢唔系你谂，系真系做到。可以话俾你知，呢个机械人系有啲咩功能啊？ 有多过语言？ 有多过语言，我未见到。 应该要啦。 佢 就 话 佢就话会系喺夜晚黑度出现嘅。 夜晚 已经教咗呢个。静音嘅模式，所以咧 行过嚟冇声， 会嘈到人哋瞓觉。系啦，佢话咧就会用固定嘅路线去巡查唔同嘅囚室啦。而佢喺佢嘅身上面咧就有四个唔同嘅监测镜头嘅，达至无死角嘅效果，并且可以咧同呢个在囚人士进行对话，以及咧接收现场环境嘅声音，就令到咧即系如果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即系可能喺其他嘅地方嘅 朋友，系啦， 即系保安室可能都会。 系啦，就可以知道如果有啲咩紧急嘅情况嘅话咧，唔单止听到，亦都可以喺佢哋个紧急室里面度咧睇到、听到嗰个情况是如何嘅。 跟住绑机啫嘛， 真系有噶。 嗱， 另外系啦，另外咧就话咧，仲计划咧出年咧就有一啲唔同嘅新措施都系智能化就会出现。佢话咧分别咧就会喺唔同嘅院所里面咧就进行测试噶啦。第一样嘢叫做职员电子手杖。嗱，听嗰阵时真系觉得。其实都几基本啦，系咪咁样？佢就话，但系你睇翻佢原本而家佢哋用紧咩方式，你就觉得 磨墨， 用 味道 啊，纸同笔啦， 系啦， 纸同笔都系真系有呢啲出现嘅情况噶。佢话咧，因为其实有阵时咧，譬如好似一啲嘅女惩教所里面啦，在囚嘅人士个数目都多噶，佢哋而家咧可能每一个月好。阿桂花田，你要啲乜嘢日用品啊？咁样，而家用紧 手抄噶咋？ 即系写信啊，记数簿咁样咯， 真系用纸笔去记录住嘅， 都有啲人情味啊，几好啊。 嗱，即系有呢个人情味， 推广呢一啲传统啊嘛， 嗱就令到咧，即系嗰啲嘅惩教处嘅职员咧，工作量好多啊，即系你要几多次纸啊，各样嘢，真系要逐个去攞纸笔嚟 mark。Excel 开就最好噶啦，系咪先？ 咁你嘅问题系讲紧系因为都要嗰个叫囚犯啦，同埋个职员嘅沟通啊嘛，即 系 话我而家需要咧一支牙刷，我仲有两口钟，即系嗰啲咁样。其实 不过你觉得好基本啊， 其 实 好基本啊，都真系 谈不上智能啊，真系。 真系明知 你谂 啊， 冇错， 而家仲系用紧纸笔去 mark 你哋要有啲乜嘢日用品需要嘅话，咁你都会见到其实一早就应该要 upgrade 啦。如果唔系，好辛苦啊啲员工。 增加咗佢哋嘅工作量咯，就系收嗰沓纸翻嚟，跟住剔剔剔对对，哇眼都花埋，系咪先？ 可 能 佢 有成， 可能佢可以防止黑客入侵咧。可能佢惊有一个黑帮大佬。揾黑客帮佢个江湖滑手改咗嗰个表，由一卷厕纸改到十卷优待佢， 哇！仲要系名贵厕纸，冇错， 有香味嘅，佢就可能防有黑客啊！你人手我问你点改咁样啫？ 而家就系讲紧话系可以俾佢哋智能一啲方便嘅时候咧，佢哋揿就得啦，就唔系话俾嗰个囚犯会拥有嘅。 唔系，即系其实主要都话， 即系其实落单啫嘛， 系啦， 餐厅伙计咯，系啦， 都话咗系帮嗰啲员工，希望佢哋工作。可以減輕啲啦， 哇！真係需要喎、 啊。係啊，另外佢就話咧，希望咧將來咧就有一個嘅在囚人士嘅資料庫啊，只要咧接觸一啲嘅智慧手環，即係佢哋戴住之後咧，就可以知道咧嗰個在囚人士嘅資料啦，包括佢嘅年期啊，甚至咧佢究竟係喺邊一 個 位置啊， 其實需要 咁就可以減低咗咧，都係一啲工作人員咧，佢哋要去點人數，佢哋即係跟住即係走漏一啲人啊嗰樣嘢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唔使佢哋咩都用腳，即係可以 check 得到啦。 而家係得一个监狱一个机械人咋？ 佢又冇讲到，就系讲咗系上个月咧就开始咗有啦。咁我估咧，因为佢哋都向政府攞咗一个唔少数目嘅撥款嘅。 要啦， 原来 佢哋咁吃力嗬， 帮帮佢对手咯咁样。 系啊，头先我咪话佢啲惩教人员咧有一个心理最大嘅问题咧，即系如果你话机械人咧可能会好啲嘅。嗰陣時有個報紙訪問有啲即系惩教处嘅職員咧，佢话咧做咗几年咧最大嘅一个影响系个心态。 变化， 心态变化。 佢话咧会觉得咧同化咗自己。 哦， 嗰、那个同化系点咧？佢话佢每日接触嘅咧，全部都系即系，譬如话可能都系啲重犯嚟噶嘛。咁佢哋衰咩咧？可能话我冇杀人啊咁样。咁、对我哋普通人嚟讲，譬如你听到杀人，你会好紧张噶嘛。但佢话咧，当佢面对咁大棚嘅犯人咧，佢哋每个人都比较轻描淡写。譬如话哦，我杀人啫嘛。咁佢又唔系特登想冇悔意，而系咁佢真系杀咗人啊嘛。而隔篱嗰个。佢何尝唔系都杀咗人呢？于是乎听嘅时候咧就话你杀人，我都系杀人啦咁样。佢话咧原来咧嗱，真系唔好睇少。佢话耳濡目染咧，佢话嗰个惩教职员咧自己觉得咧好大嘅影响咧，就系佢突然间会觉得咧有一日佢再听到啲人讲话咧，我你衰咩衰杀我哦，佢只系咁啫，即系佢唔代表话杀人系啱，但系佢开始会觉得咧，哇，点解我会突然间嗰个道德尺度咧越放越宽就哦，佢系杀人啫。 哦，咁如果佢为， 所以佢系其中一种惊咧，即系当然你唔系话全部惩教职员可能都话即系会受到咁大嘅影响，但系真系有啲人咧，原来佢话嗰个心理嘅影响咧就系你。见惯咗有啲似咩咧？医护啊，譬如你见咗咧，次次都系唔系爆头就甩脚趾咁样，咁我哋普通人见到就哇好核突啊， 系 得啦，又甩脚趾啫嘛，佢麻木咗啊， 工作嘅一部分 系啊， 咁麻木又攞到一啲嘅分定嘅话咧， 唔好嘅， 希望咧同时间咧都可以为佢哋啊，即系心理方面啊，各方面啊，都要支持佢哋嘅。 系啊，好啊，嗱，而家你听住歌翻嚟咧， 咩啊？ 我讲单咧可以承接住你嘅身份。 好啊， 你讲智能监狱。 你讲咩啊？ 我讲人工陶玉。 吓？ 叫做 Dance Monkey， Jackie 啊 ，Tones and I 唱嘅。 系啊，头先我就话咧，即系嗱，你有智能监狱啦，但系咧，究竟即系有冇防范到咧？即系犯人咧可以人工逃狱咧？咁啊，要介绍一个人物咧，佢已经系放心，佢已经系历史人物嚟噶啦。咁、 哦、 所以咧，佢就唔存在话，哎呀，你会唔会讲而家教坏人啊？咁样，佢喺日本一个叫做咧百鸟游荣呢个名啊，佢个即系名号啦，咁样。 归巢个 friend 啊。 系啦，但系佢最大嘅爱好系咩咧？就系被誉为逃狱王啊！佢人生里边咧逃狱嘅经历咧唔多，但系每次咧都令觉得好震撼。因为咧佢好似逃咗三定四次。 其实讲真， 系啊， 逃半次都已经几震撼噶啦。 系啊， 佢 拍即系有成功过， 佢完全系成功，同埋咧佢系拍咗电影添噶啦。 系啊， 系啊，即系 因为佢呢个故事 系啊，太震撼啦。嗱，简单讲咧，佢系咧第一次入狱嘅时候咧，系讲紧即系已经系讲紧19咧，即系。一几年定二几年嘅时候，开头系最早嘅时候咧，佢就因为犯咗杀人犯，咁咧佢就俾人哋拉咗去坐监咁样 ，OK 啦，咁啊佢就入咗狱啦。不过咧佢因为咧啲狱卒咧系咁折磨佢，即系你睇电影都会睇得出嘅。佢顶唔顺，佢又逃狱啦。佢第一次逃狱嘅工具系啲咩咧？系用一条铁线，同埋佢自己嘅手脚系好柔软，再加埋佢嘅耳仔。佢耳仔咧，原来可以 听八方。 佢耳仔咧系可以好熟悉咧，听到咧嗰啲肉卒嘅脚步声咧、方位咧、远近咧、人数多少咧。 哇，咁灵敏啊！ 神风耳咯，真系。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佢系可以摸黑咧，就试过咧，就系用第一次就系用呢个铁线撬开咗道铁门之后咧，佢就因为佢头先讲啲记忆啦。 嚟嘅，唔单止杀人，佢又识攞铁线嚟撬开道门。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即系走咗啦，咁样。咁咧佢喺第一次逃狱，咁可能你话唔知你咁巴闭啊嘛，咁所以冇乜点防范你，你侥幸成功啦，好啦， 住监狱都应该冇人敢再犯事噶啦， 系啦，咁今次第二次咧就将佢咧重新逮捕啦，跟住就将佢拉咗啦，咁今次咧拉咗佢之后咧，嗱呢个就好得意嘅，嗰、那个监犯咧被第二次逮捕嘅时候咧，嗰、那个狱长咧就对佢好好。就咧，即系冇乜点样骚扰过佢嘅，咁所以咧， 唔好再即系虐待佢啦。 系啦，佢又好乖，你唔搞我就唔逃狱啦。佢、就留低咗喺个监狱里边，咁啊，直至咧就即系 刑期满啦。 系啦，咁然后咧， 但系杀咗人应该佢又转 佢冇得放佢住嘅。但 系讲紧个年代好唔同嘛，可能嗰个法例又唔同啦。 但系今次系点样咧？佢就系呢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啦。 系 咁，所以要转监狱，佢又转咗另一个监狱度。咁咧嗰个监狱， 我以为仲系谂住转监狱嗰阵时，咦，我仲系咪借个机会逃之夭夭啊？ 今次 去啊嘛， 今次呢个犀利啦，呢个咧个监狱个狱长咧，佢又唔生性，佢咧就继续严刑峻法，佢就咧好严厉咁管佢，于是乎又激起佢把火，佢话我又要逃狱。今次佢面对嗰个监狱系点样嘅咧？三尺高。同牆嚟嘅，高處得一個窗口嘅啫，門口有24小時嘅獄卒看守， 都係屬於高設防。 超高設防，佢點樣走咧？佢就俾佢咧揾到一塊鐵片之後咧，佢就喺牆上面咧刮一啲凹痕出嚟，令到嗰本來好光滑嘅同牆咧有啲痕俾佢咧可以落腳。 可以爬， 系啊，可以爬到上去。咁然后咧，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成功逃到狱。咁然后佢下一次再逃狱咧，仲夸张啲。佢就系攞咗咧，呢一个嘅嗰啲面豉汤啊， 系， 同埋嗰啲面豉汤里边咧有啲盐咧，攞啲面豉汤揦落去佢嗰个手扣度，长期咁样揦，揦、 哦、 到竟然可以揦松咗嗰个手扣。即只能够话当年嘅铁制咧，系咪真系咁渣啫？咁样真系，佢就用呢几个唔同嘅方法咧， 就 成功逃咗狱啊！真系。 嗱，唔系教大家吓，即系讲 冇啦，呢啲已经系讲紧几廿年前嘅事啦，真系吓。 但如果大家咧唔使逃狱，我想攞礼物嘅话咧，1872388打俾我哋啦，因为十二点半之后会同你玩猜猜我是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刑满出狱，他离开壁屋惩教所的时候两次鞠躬，分别向死者潘晓荣的家人和香港人致歉。陈同佳说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内心一直受责备，愿意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到台湾自首受审服刑，希望死者潘晓荣能够安息，亦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给予他机会重新做人。 被问到是不是被人利用成为政治筹码，以及认罪是不是自愿等，陈同佳都没有回应，只是重申对不住。他之后登上一架七人车离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台湾提出派员来港押解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返台受审，是极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他批评台湾诸多阻挠，不断改变立场，认为如果不可以秉承公义，台湾政府要负上全部责任。李家超说，陈同佳已经刑满出狱，香港无权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对方可以选择任何人士陪同前往台湾自首。他希望台方让陈同佳到当地自首。李家超出席立法会大会之前又说，暂时据他所知，台湾没有执法人员在香港，重申不可能有其他执法人员来港执法。政府宣布下个月推出为期四个几月的旅行社现金鼓励计划，希望帮助业界解决燃眉之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计划并不是资助个别的旅客，而是按接待的过夜旅客人头计算，以现金资助旅行社，再由旅行社自行安排如何运用。每间旅行社的资助额上限是6万元，整个计划政府需要承担大约1亿元。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北京计划明年三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人选，接替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的任期。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揣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目前接替人选中呼声较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3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3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4，跌6.2；盈富基金27.45，跌2.5；美团点评89.05，跌1.5；建设银行6.28，系跌2仙；中国平安93.95，跌4.5；小米集团8.99，系升1.4；工商银行5.48，系升2仙；中国移动64.75，跌9毫；华润置地32.85，跌4.5；友邦保险74.3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34，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1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5点，跌3点。港金现价报13,9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美元，卖出1,489.7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风骚正安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好， 想问下大家啦，帮重型车辆换胎之前，点样先会有好结局？ 一定要帮个轮胎彻底放晒啲气。 答得好，咁究竟有啲咩安全装置换胎嘅时候先至会有好结局？ 就系安全笼同埋安全架，就算有意外都有一个好结局。 最好嘅结局就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由佢哋。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哋系 Pandora。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开一句声，即刻促成呢一个世纪合体。这个世纪合作起源呢，据讲就是周董有一晚同阿信讲，哎哟，今天晚上要不要来合唱一下，于是对方呢就在金曲奖当晚单刀赴会。促成今次的合作有作曲的周杰伦，填词的方文山，编曲黄宇芬，监制周杰伦。上方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周杰伦加上五月天的阿信，说好不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我覺得呢一個音樂都幾配合我哋頭先嗰段嘅對話，係嘛？ 通過我嘅身體可以提供咁多娛樂俾大家， 因為有三種 做環安慰， 因為三個有三個答案， 係啦， 係咯 ，OK， 我希望你快到翻啦 ，OK， 好啦，電話號碼1872388，猜猜我是誰？今日咧，我哋咧會講啊，因為 開個題俾大家先， 係啦，因為我哋頭先咧，我們啲就講啦，講開裝修，咁啊，不如我哋又講下裝修要用嘅用品咧， 係啊。 下次我哋玩另一个题目啦，我哋玩猜猜我咩病啦， 咁 三个特征，三个特征， 系啊系啊， 略谈 系啊 系啦，打一次，哎你啱咗啦，就系诈病啦， 系啊，你有我哋驻场风骚嘅病人专家， 呢个都几好玩啦，我哋不如下次试下玩啊， 但我你实个个都问你啦， 先至避开我嘛， 系啊，你咁专家，你俾啲 tips 就好仔细， 下次试下玩猜猜我咩病， 猜猜我咩病啊。 可唔可以同精靈點 crossover？ 好，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誰嚇，講下裝修要用嘅用品。 係電話號碼咧就1872388，1872388，打電話俾我哋，同我哋一齊玩啦。答啱咧有呢個紀念品送翻俾你㗎。 係啦 ，OK， 咁啊電話可以準備咗咯。我哋有 Annie，Hello Annie， 猜猜我是誰 ？Hello Annie， 早晨早晨，我把聲好精神喎。猜猜我咩病？應該你玩就玩唔到㗎啦咁。 喂呀，我哋唔要咁樣啊。 係，但我哋今日嘅題目 咧。 咩啊？ 猜咗落咧，黄耀祖。 哦，系啊，我猜到啊，系啊，我系黄耀祖。咁我哋咧就问问题咯。你拣阿田，拣阿祖，拣豪仔都得嘅。 今日拣阿祖咩？ 哦，你话拣阿祖啊？定系咩啊？ 好啊，黄耀祖。 好啊，好惨咁啊，好似。 佢头先系话估到黄耀祖啊，佢认到把声 啊。 我系桂花田啊，你好啊。 系啊，你好， 我 系。我 哋三项冇乜分别。好嗱，我哋今日系装修用品啦。OK， 三个 tips， 我呢个咧个用品咧系有保护作用嘅。 系。 第二。装修嘅朋友咧，大部分都有用嘅。第三，第三个 tips 咧就系以前咧，好似嗱木漆啊吓，用系多啲嘅，而家相对地少啲嘅。你要用佢嘅话咧，要有一定嘅技巧先至得嘅。 嗯， 系咪三个字啊？ 三个字冇错。 阿芝 系阿田， 咁快嘅。 要有啲技巧嘅， 其实样样装修都有技巧嘅。 但系呢一个， 你话保护作用啊？ 有保护作用嘅， 即系呢个装修系我嚟保护噶。 唔系。 你个意思系咩啊？喺装修嘅时候， 嗰个 装修工人 系啦， 哦， 系啦，有保护作用 嘅，保护嗰个人噶， 系哦， 系啊，你捞乱咗啦，佢可能以为你讲紧嗰个装修工程系有一种保护作用喺度啊， 唔系嗰样嘢， 保护嗰个人嘅， 系啦， 系啦， 安全帽。 安全帽呢个方向啱嘅，都系戴上头噶啦。但你谂系室内装修， 我 唔系讲紧嗰啲地盘嗰啲。 嗰个材料系屋企实有噶嘛？ 都应该系。 哎呀，俾佢攞咗我第一个问题啊！ 我哋日日直播室里面都会有呢一样嘢嘅，但喺装修嘅时候咧，即系要有啲技巧嘅，你先至可以将佢转变咗个用途。 佢个全名有个官方名嘅咩？ 我有上网头先睇到嘅， 系啊，我头先就系谂呢个咯，真系 系 啦， 好， 好接近啦。 安全梯咧？ 唔系，其实头先阿祖咪同你讲个头顶嗰度系啱嘅，但系嗰个工具咧，即系佢唔系黄色嘅，只能够咁讲。 系啦，虽然都系戴个头， 系啦，佢唔系黄色 嘅，但系佢嗰个保护咧，同你平时谂住话嗰顶安全帽咧，有宠物撞落嚟咧，去顶一顶啊，唔系嘅，唔系嗰种嘅保护嚟嘅，另外一种形式嘅保护嚟嘅， 系啦。嗱，你可以问一下， 都系戴喺个头度噶啦。 仲要系嗰个材料，因为你随处屋企都实有噶。不过嗱，而家可能少咗啦。 而家少啲啊，以前多啲。 因为而家啲人可能冇咗呢样嘢，屋企都 系哦， 系难嘅，同埋识得用都难。 点样整佢出嚟？系要技巧， 叫做报纸帽噶。 系啊，我都系，我就谂紧佢个咩名噶。 我有上网度 check 嘅，有人叫做油油帽，有人叫做报纸帽。因为咧，佢直情网上面咧有一种 D I Y 嘅教法啦。 教你 点 接啊嘛， 教你 点样 接呢顶报纸帽，就系你油油嗰阵时攞报纸咧接咗顶帽，戴咗一个头度，保护作用咧就唔系安全嗰种嘅，系令到咧如果你油油尤其是油 油 啲油就唔会滴落个头度。 真系技巧嚟噶呢个。 系啊。 Annie， 你有冇试过戴过啊？ 我都识接嘅，呢啲等于啲小朋友接一个纸盒嗰啲咯。 系啊系啊， 好似 兜仔咁样。 系啦，就戴咗喺个头度，所以咧我见到咧，佢有人叫油油帽，叫报纸帽，咁你梗系答啱啦咁样。 我睇嗰啲港产片以前嗰啲咧，即系咩装修，跟住就会有情侣爱情戏嗰啲咧，一定有呢个桥段嘅。 同埋通常着住工人牛仔裤 啊，系啊，即系张学友嗰啲咁样咧，然后就帮你戴一个头度，哎呀好温馨啊咁样。 而家唔系张学友噶，你而家系崔洁彤啊，佢出去拍嘢咧，整车又好啦，整水又好啦，都系嗰件白色嘅 T 恤啊，加嗰个牛仔裤 啊， 系啊， 可能凉咗，我见佢新嗰条系着 T 恤嘅。 同埋咧，如果嗰啲爱情桥段咧，一定有一幕咧，就攞个油漆咧，轻轻咧抹落对方个鼻 度， 跟住就话呀，即系一定系咁样。 或者以前咧就一定有咧喺个床度打胶打枕头咧，一碌对羽毛。 系啊 ，OK， 喂，多谢你 ，Annie，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Annie。 哎呀，俾佢攞咗个问题添，重新再谂过。 我有 OK 噶，因为起码我有做 research， 我知道叫咩名啊嘛。 系啊， 系啦，报纸帽叫做。 我都系谂住用报纸帽嘅啫，个名。 报纸帽。 我谂个冇理由官名嚟噶， 嗱我唔都佢冇写住官名咁嘅， 都 OK 啦，民间发明嘅啫嘛。OK， 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今日讲装修啊，1873888。 第二位有 Maggie， Hello， Maggie， 好啊，你可以拣阿豪仔或者阿田嘅。 我要阿田咧， 你要阿田，好成个送俾你啊，系啊，嚟广播到30号收货， 系啦。 好嗱，我呢个工具咧吓，装修用嘅工具咧，三个字都系， 好 系啦。咁咧呢个工具咧就都有啲重量嘅。 O K， 桂花田 有啲重量嘅，咁啊有唔同 size 嘅噃。 桂花田 系啦， 有啲重量唔同 size， 俾多 贴 士啊，有啲废啊。 喂呀，咁都系要咁样噶。 哦，有啲废啊，桂花田三个贴士中晒， 又系三个字喎，系咪？ 三个字 嘅系三个字。 桂花田 咁咧就屋企咧多数都会有嘅，唔多唔少都有一个半个喺度嘅。 垃圾桶。 唔系， 系咪可以？ 佢个样，佢个样又犹豫又先，系啊， 系咪可以装嘢噶？ 唔可以装嘢嘅，系工具嚟嘅。 阿 Maggie 到你啦，咁样， 我你可以问下 工具箱。 我头先都系谂工具箱嘅， 工具箱， 工具箱唔系工具嚟嘅，可以成为工具。 嗰个本身系工具， 系 一个工具，但可唔可以装到入工具箱入边度啊？咁 可以， 可以嘅，哦， 有大 有 细， 有大有细嘛， 有大有细， 士巴拿。 系士巴拿， 士巴拿 你咁叻嘅，我都未讲过佢。 螺丝批都得 嘅， 唔系，我觉得咧，头先我个问题，我真系赞自己系帮到你摆到个工具箱入边嘅话咧，就真系将嗰啲可能性减低咗。 但 系 佢都即刻谂到士巴拿， 工具箱可以里面有好多 头。 我咪话咧，螺丝批都得噶嘛， 锤仔都得。 你点样谂到呢个嘅？ 咁我哋头先噏嗰啲自打嘴巴啦嘅例子。 我 话 螺丝批啊， 我话 阿 Maggie， 你点谂到士巴拿噶？ 我因为屋企装修紧啊，见到个。 嗱，心有灵犀啊，真系。 你屋企装修成点啊？会谂住 系啊 ，O 唔 OK 啊？ 我唔需要担心啦，因为房署整嘅。 哦 ，OK，OK。 咁啲师傅有冇戴顶报纸帽啊？ 唔系油油啊，可能系咪安装嗰啲咩晾衫架嗰啲啊？ 厨房嗰啲瓷砖佢冇啊冇啊，佢哋都有顶嗰啲黄色嗰啲 安全帽。 OK，OK， 可能大啲嘅工程啊， 做足安全帽啱啊。 其实 Maggie 佢冇话你听啫，佢就系装水晶吊灯而家，费事话你听。 OK， 好啦，恭喜晒 Maggie， 哎呀，好真系啊，少少点屎，佢又望住士巴拿就估士巴拿啦。 我哋不如下次试下玩咧，就将咧我哋嗰啲答案咧要串成一个字啊。而家有报纸帽同埋士巴拿。 咩叫串成一句？ 串成一句嘢啊！我哋嗰阵时未会玩嘅。 你头先话一 个 字， 错咗咯， 系咯， 一个字咯。 我以为佢几合一个字啫。OK， 好，第三位听众 ，Hello， 猜猜我是谁？阿 Cat， 喂 ，Hi， 阿 Cat， 系咪啊？你好啊，你要听豪仔嗰个咯噃。 你得翻豪仔拣咋吓？ 系啊系啊，咁咧佢就系一樽樽嘅， 嗯， 一樽樽 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嘅， 好， 一樽樽嘅。咁 就一樽樽嘅 双 数用嘅， 系 鲜奶水， 好啊， 鲜奶水 快而准啦， 快而准添啊，系咪啊？天拿水就已经解决咗啦，好嘢好嘢。 我都有谂过，佢讲一樽樽，我已经想讲天拿水，但系我冇谂咁快可以讲。 我仲要加埋三个字啊嘛，就中埋噶啦嘛。 天拿水好比梳打粉啊，喺你装修嘅时候咧，好似必备咁样。 系啊，同埋佢真系次次咧，定又攞玻璃樽，仲要以前咧，全部都系嗰啲啤酒樽咯， 系 啊，全部都系睇得出嚟咁样嘅。你而家仲有冇试过用佢嚟装修？ 冇啦，冇啦。 天拿水因为太大阵味啊，即系你有嗰时咧，可能就系 佢 攞 嚟开 色嘅啲 嘢咯， 系啊。但系而家就 我都唔系好肯定， 系 啊， 系啊，好乸味嘅。 恭喜你啊！我哋 嘅， 我哋嘅缘分快来快去啊！ 系啊， 多谢你，拜拜。 两个贴士就搞得掂啦，拜拜嘅，系啊。 好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过嚟，就系咁浅，就系咁简单，唔好谂住装修工具就系 好复杂啊吓。冇有，我谂住装修工具包唔包括装修工人噶？ 哦，好啊， 你 当 唔当一个工具啊？佢好重要噶。 系啊， 但肯定呢一个，如果系一个工具嘅话咧，系摆唔到入嗰个工具箱入边度。 成浪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护荫。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言不知的结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 豪让爱高飞，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我们猜猜我是谁。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系啦，剩翻少少时间啦，争取一下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 系， 我哋今日讲装修嘅工具，装修嘅用品， 可唔可以估到啦？ 系啦 ，OK， 电话里面有 ，Hello Apple，Hello Apple，Hello， 你好，系啊，有三个俾你拣啦，有阿祖，有桂花田，仲有曾志豪，你拣边个？ 阿祖啊， 好，你拣我好啊，呢、這个新鲜滚热啦，啱啱揾到啊吓，好诶，呢、這、一个咧系属于一定系装修用具啦，但系佢系属于比较大型嘅装修，即系头先我哋嗰啲即系报纸帽啊、士巴拿啊、天拿水细啲噶嘛，佢系大型啲嘅，机器类别嘅，如果你要喺屋企度装修，你要有佢嘅话咧，代表你个工程系相对地大嘅。 嗯， 系 三个字， 系啊，可以咁讲三个字啦。我头先猛咁喺度 check 紧佢究竟最准确嗰个名系啲乜嘢？ 比较大型， 系我想谂佢打桩机咁样， 贵啲添噶装，我打屋企入边装修唔要 打 桩机 啊。 喂，如果你系嗰啲豪宅嗰啲独立屋嗰啲咪可以咯？ 咁嗰啲叫起楼就唔系叫装修。 唔系啊，都要可以 啊。打桩机你打烂个地基，你下面嗰层点算啊？ 咁可能佢整泳池。 你今日睇边套电影啊？做咩睇打桩机啊？ 我讲紧你嚟睇啫，唔觉意咁样。 要另外要另外都系三个字啦，要另外有个师傅喺度专门系做嗰样嘢嘅。有啲咧即系你撇除嗰啲咩油墙啊嗰啲啊，唔关嗰啲事噶啦。OK，如果你要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咧，系有特别嘅架撑系需要用到嘅。 常唔常见噶？ 其实都常见嘅， 系啊， 系啦， 三个字， 啲难 系啦。呢个系个装修嘅设备啊，你话系？ 系工具嚟嘅， 都系工具， 工具嚟嘅。 佢系咪爱嚟帮手裁一啲嘢噶？ 系呢个系好嘅方向。 切 割机 都。我唔可以话你错，因为咧我见到喺网上面，譬如我喺度揾嘅时候咧，都系啲木板嘅切割机。因为如果你有阵时咧，你屋企你要即系装嵌家私，自己入边度做唔系买嘅话咧，你要用成张木台啦，跟住有个切割机啦，跟住咧你就锯咁样咧，将块板咧分开几块，真系大型啲嘅装修都要木板切割机咯，就 系。哦，真系哦，系啊， 好犀利。 所以你话切割机咩？你想讲咩 ？Apple。 唔系，我初头以为打磨机嘅。 我都有谂过用打磨机嘅，就喺呢两部机里面度拣一个。 呢、 這 个切割机又系好似外国嗰啲啊，睇得多啲啦，成日都有。 香港都有嘅，即系总之，如果譬如你 系喺屋企做入柜， 系啦、如果你要做一啲木柜啊，各样嘢嘅话咧，佢就因为要度住你个 size 系点啊嘛，就会有个大嘅台啊喺你屋入边度做噶啦。 恭喜晒你啊，一击即中啊！ 多 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 拜 拜， 拜拜， 好，继续。 我以为都深啲嘅咯，咁 我都覺得深啊！我估唔到， 唔係我頭先估到深，咪問下你財嗰啲嘢咯， 係啦，財係幫到，你 我仲諗住係搭棚架添咁樣， 有味道又未到， 係味道，啊係喎，呢個都係 搭棚架㗎嘛， 係啊，因為整鋁窗嘛， 嚇。 OK， 電話號碼1872388，猜猜我是誰？有梁先生、吳先生， 哦係， 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張志強 ，Hello， 你好，你間豪仔定阿天啊？ 係啊，豪仔啊，唔該， 好啦。我嗰个咧系一个工具嚟嘅，咁咧就好细嘅，好细嘅。 唔知道会同我嗰个一样，我都 但 系 好得意嘅， 再谂。 佢细得嚟咧，又会有变化嘅。我可以用吞吞吐吐嚟形容佢嘅噃。 系我两个字系咪？ 系啊， 诶，同一样。 我谂错添，我开头未听到两个字咧，就话细细个以为系螺丝批，因为而家有啲咧可以换个头噶嘛，都算系吞吞吐吐啊咁样。 佢系细细个， 唔系呢个方向啦。 佢又系你用嘅时候，如果你要好典雅咁形容佢，哇，真系吞吞吐吐啊！咁咧，小朋友好中意攞嚟玩噶， 但系安唔安全噶？小朋友玩， 小朋友玩啊！相对都安全嘅 ，OK， 相对安全。 无伤大雅咧，如果系 少少啦，系啊。 我即刻谂另外一个。 佢有声嘅，佢有声嘅，啪啪声咯， 啪啪声， 系啊， 咁又唔同我 系你嗰个嚟噶啦， 系咩？ 所以嗰个啪啪声即系当你用同埋用完之后，佢就会啪啪声咯。 好 ，OK， 好，我哋俾翻啲时间吴生啊吓，你有冇问题问？ 有冇颜色噶？ 有。 即系可以有唔同嘅颜 色 去拣嘅， 黄色咯，通常。 哇，使乜讲咁大？ 通常黄色冇，我都未估到。 都未估到嘅， 大嘅贴士你估到啫。 系啊，通常咯。 有冇问题啊，吴生？ 嗱，佢好，其实通常都袋喺个袋度，方便。 哦，即系咁细嘅，即系袋到落个袋。 系啊，方便啊嘛，因为一个细嘅。 电 筒 系 嘛？ 唔系。 系啊， 唔系。 咁如果 因为电筒冇啪啪声啊嘛。 系啊，你用完佢会啪啪声。 同埋冇吞吞吐吐噶嘛。 系啊系。 最紧要呢两个特征 啊。嗱，一声啊。 塔啦，塔啦。 哦，好啊，咁仔细啦。 嗱咁样嘅，佢虽然咧佢好细，但系咧佢用嘅时候咧，佢可以用翻 吞吞吐吐咯， 会变长噶 系 嘛？ 系啊， 电钻。 电钻 唔系啊，袋喺个袋度噶， 同埋小朋友玩得喎，电钻小朋友唔玩得噶， 小朋友玩都要小心嘅。 系啊，我咪话咧，佢一般都唔算叫做有即时危险嗰啲咧。 点解会同你谂埋一嘢一样嘅啫？嚟 个工具有几多款啫？系啊， 都 唔 系好多噶嘛。 好， 有冇头绪？ 通常吓讲紧咧，佢系黑色嘅面，黄色嘅里面， 亦都有啲银色喺度， 系 咪？ 啊， 或者咁样啦，佢开头咧就系一个形状嚟嘅。但系当你用嘅时候咧， 就变咗另一个形状， 你就会好似《木偶奇遇记》嗰个鼻咁样，越嚟就越长啲、长啲、长啲咁样噶咯。 长啲， 佢原本系一嚿嘢嚟嘅，你一用嘅时候佢就会变长、变长、变长、变长。 嗯。 跟住你用完之后啪一声，佢就会收翻翻去噶咯。 嗱，我哋除咗喺呢一个装修嘅工人会用之外咧，其实小朋友上美劳堂可能都会用到噶。 啊，呢个又唔知啦，我就好少啊。 我惊我 系啊，所以我惊你又谂错咗同我会唔会啊？ 好少用嘅，其实 好少噶， 通常都会 特别系咧嗱，如果你要去姨妈家私嗰啲地方咧，你为咗想知道啊，我买嗰个家私。摆唔摆得落我自己嘅地方咧？咁你就会 系嗰个咩啊？ 你就会带 尺 啊 嘛， 系 啦，咩尺啊？ 佢有个名嘅， 我拉尺， 系 拉尺。我一头以为系戒刀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 即系会 戒刀点解细蚊仔要还？ 系咯， 咁 话唔得。 我未话系，所以开头我未谂下咁样啦，会唔会危险噶嘛？咁成日喺度兜咁样。 佢一讲吞吞吐吐，我已经知系嗰样同一样啦。 拉尺， 吞吞吐吐，其实戒刀都系吞吞吐吐。 唔系 我 知啱，系啊，但系 我咪似噶，系咪？ 我咪话佢安全。小朋友可以玩个拉尺咧，系 啊。好啦， 恭喜 你 吴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你话谂住少少时间，你同我哋玩咗佢添。 哦，咁好啦，玩啦，好嘛？ 都唔紧要，你都起咗歌咯， 系啊， 系咯，留翻啦，宝物寻归底咯。 无时无常，一发无成，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苦。 可以安全全咁翻工啦吓， 谢安琪嘅 七七三三一二， 好啊， 见啦咁， 好 嘅，拜 拜。 Bye.